见度曾经下降至15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而家嘅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8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957点，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6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0.45，瑞士法郎0.977，澳元0.655，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24，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6美元，卖出1,641.4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6:08啦，扭开心机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阿白权浩陪住你哋啦，咁啊出边嘅天气咧20度，相对湿度93%，咁啊但系咧都有少少雨粉啊，真系雨粉飞飞啊吓，咁啊令到朝头早咧有少少雨粉之后咧有啲风吹过嚟咧都有少少嘅凉意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唔同嘅愿望。当你想实现自己嘅愿望，想达到自己嘅目标嘅时候呢，啊，原来我哋都系要作出某一啲嘅牺牲噶。同一时间，我哋亦都系要用自己嘅力量去到实践。如果你系谂住实现每一个大同小嘅愿望，都系凭住自己嘅实力嘅话，代表你嘅成功已经迈向咗一半，因为代表你系一个好肯落手落脚去做。你每一次都系谂住假借他人嘅力量嘅话，你嘅成功机会就会少咗一大半。今日朝头早，当你许愿嘅时候，许完愿不妨谂一谂，喺自己嘅力量之内，有啲乜嘢你可以做呢？ 估计机加上梁咏琪许愿，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3%。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洗头嘅，啊，应该咁讲，大部分人啦，有啲人就可能隔日先洗嘅。如果世界上冇洗头水，啊，咁会点咧吓？洗头水嘅前世今生又系点嘅咧？前世就真系阴功啦！点解咁讲咧？其实我哋人以前咧就一个番碱走天涯，一个番碱就爱嚟洗衫啦、冲凉啦、洗头啦，乜嘢都系一个番碱。以前啊嘛，系咪？而家唔同啦。人喺以前咧都已经好不满意啊！啊！將個番簡咧就要喺個頭嗰度擦擦擦擦擦，搞到啲頭髮咧又乾，啲頭皮又痕。喺呢個時候啊，聰明嘅英國一個嘅剃頭匠咧就開始將番簡咧抌入啲水入邊，再加埋啲香料嘅植物油啦，然後咧就變成咗一啲嘅肥皂水，去到咧就俾人洗頭嘅。這個呢個咧估計啊嚇，會係洗頭水嘅初型嚟噶。洗发水嗰个嘅应用咧，亦都系呢一个时候咧就开始啦。不过除咗英国人叻之外，德国人都驾驶，又系药妆店啦。不过喺德国嘅唔系日本，德国有一个药妆店咧，有个人啊叫做 Hans。佢咧就系鼓动到啊，出咗第一个世界第一樽嘅洗头水，对佢嚟讲呢个意义啊最大啦。因为佢竟然能够咧就系将英国人嗰个嘅肥皂水，就經過改良，然後變成咧就好似德國出品咁樣。不過咧，洗髮水最初咧其實都唔係水嚟噶。喺1903年嘅時間啊 ，Hans 咧佢啊就一樽樽啊就唔係裝住水，係裝住啲洗髮粉啊。洗髮粉俾我感覺就好似幫寵物乾洗嗰啲乾洗粉咁樣嘅，差唔多原理啦。德國咧有個名字噶。咁我唔喺度獻丑啦，讀嚟都無謂，因為唔識讀德文。咁德文嘅意思咧，洗頭水其實初頭咧就解黑色咁嘅意思。啊，當中亦都有字嘅含義係代表住頭嘅。於是乎咧，咁啊有唔同嘅當其時嘅媒體就譯做黑色腦袋嘅意思啦。咁以前呢一款嘅叫做洗髮劑啦，唔係淨係水，有粉噶嘛。咁啊佔領住咧就係柏林好多唔同嘅藥妝店。黑色头型这个呢更加呢就是充斥住整个的德国添。直至到呢就1927年的时间，这一款的洗发剂才改良成为液态的状态。为了纪念这个的洗头水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叫做液态的洗头水，于是乎呢都叫了它的名字。到1933年呢，今天正式呢就出了呢就是洗发水了，奠定了呢就是洗头水那个的历史，由固体去到呢一个嘅液体啦 ，shampoo 呢一个嘅名字咧，都系咧为咗纪念佢噶。好啦，洗头水又出咗啦，不过咧不断改良之后咧，就变成洗头水入边啊，更加咧就系变成无籽油嘅洗头水。喺1930年嘅时间啦，推出咗一款咧合成表面活性剂，代替咗咧就系肥皂成分嘅洗发水品牌。通过咧就系加入呢啲嘅植油啊，去到令到我哋洗头嘅时候更加滋润顺滑。除咗咧就系嗰阵时突然一窝蜂啦，揾咗好多女明星啊，去到咧就系拍摄呢啲嘅宣传海报之外啦，咁啊更加咧就系铺天盖地咁样就宣传咧，就系话到哇洗头水啊终于都面世啦，令到我哋今时今日咧有好多新嘅配方、新嘅改良嘅方式嘅洗头水咧应运而生。所以今日咧我哋能够用洗头水去到洗头啦，都系讲紧啲百几年嘅事嚟嘅啫。比以前嘅人，我哋真系幸福好多啊！我哋而家仲有护发素同焗油啊嘛。 夜多么恬静，他带着晚星，轻扫着我身影。夜幕骤如万恶，这天的你是否开心、轻松与高兴？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急 某次你患气真恶，一扭悠悠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十年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望着面前短发多么的冷静，不再都会飘，不再共看星星，现在市场及薄或速短发，愿可把你一一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转从前事。及某次你患气真恶，一扭悠悠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你这天好吗？可美满吗？碰到新爱吧，仍是爱笑，忘记了就熟我俩的歌吗？我也不很差，都有试过结识新女伴，仍自勉迟早都不用牵挂。那日早长发，偏偏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仿似当天我共你。 一首嘅作品，谭咏麟，唔系谭咏麟啦，对唔住啊，郑伊健嘅《长发》，谭咏麟嘅就系下一只歌。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朝头早未瞓醒就系咁啦吓，唔好意思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3%。可以同大家讲下古仔喎。啊，有一个嘅年轻人喺路上边同佢大学时期嘅教授，见到面，咁啊，梗系开心啦。同呢个教授咧倾咗好耐偈，年轻人昔日嘅恩师。恩师就问佢啦，咁耐以嚟离开咗学校，你嘅工作点啊？唔问啊犹自可，一问啊咁点啊？一卵嘴佢咁讲，自己几咁惨啊，几咁辛酸啊，同大部分人都系一样。又讲到佢入咗一间公司之后，都遇到好多唔顺利嘅情况，全部同呢个教授讲咗，俾人欺压啦，俾同事笑啦。做嘢唔顺利啦，又或者连埋拍拖嘅嘢都同教授讲埋。呢、這个教授好有耐性咁样啊，听完呢一个年轻人佢以前嘅学生喺度抱怨，等咗好耐，一个钟、两个钟，哇，讲三个钟。好彩教授唔赶时间，教授点点头就话到啦，睇嚟你嘅情况唔系好理想，不过最重要嘅系。你有冇谂过要改变而家嘅情况呢？有冇谂过对自己好啲呢？个年轻人即刻喺度话啦：，我梗系有谂过，梗系有谂过令到自己嘅环境好啲啦。教授，教授，教授，有冇啲咩办法？有冇啲咩窍门啊？这个教授阴阴嘴笑咗一下：，窍门，窍门啊，真系有啊，咁啦。你听晚如果听晚得闲嘅，过嚟呢个地址嗰度揾我。年轻人攞咗一张卡片，好开心咁样走，因为佢谂到听晚所有嘅事情都解决。去到呢一个地址嘅时候，佢发现系一间破烂嘅屋，好简单嘅一个位置。 教授一言不发咁样同呢个年轻人讲：，我哋一齐睇下星星。 睇咗好耐，睇翻两个钟，好似要还咁样。 年轻人就好唔明白，点解你要叫我睇呢？ 教授语重心长咁样喺度讲：，小朋友啊，喺日头嘅时间，我哋最远嘅其实系睇到太阳，但系夜晚就好似我哋唔顺境一样。唔顺境咁点呢？我哋见唔到太阳，但系我哋见到无限嘅星星。我哋见到好多好美丽，我哋日头睇唔到嘅。人虽然有唔顺境、唔如意，终其一生，我哋有几多个人可以完全都系如意呢？但系天黑嘅时候，有时候都可以令到我哋睇得更加多。重点是当我们人生进入黑夜的时候，你会不会把握机会寻找更多的星星？当你看到星星的时候，你会只是觉得我最憎天黑，定还是你会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我一定可以等到天光。 星犹如天空的小斑点，在半空中，在你的肩膊，每晚灿烂明亮地，沉默地笑，仍是每夜，仍是每段爱情。星没有一颗不爱闪照，在你身边，谁会不深爱你？最爱的你，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陪伴过度，让爱过路着每日。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心趣。每一深夜，云飘涌的清晨，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有一颗不爱闪照，在你身边，谁会不深爱你？最爱的你，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陪伴过度，让爱过滤着每日。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心趣。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 再开始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发表财政预算案，今日朝早会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接听市民电话，听取市民对预算案的意见，之后会出席立法会财委会会议。預算案推出超過1200億元逆周期措施，包括向年滿18歲的港人派發1萬元現金，惠及700萬人，目標是暑假陸續發放。薪俸稅和利得稅100%退稅，上限是2萬元，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等出雙糧。下年度財政赤字預計高達1391億元，將會打破歷來紀錄。港鐵觀塘線九龍灣站、彩虹站和黃大仙站月台昨晚11點多先後有垃圾桶起火，由港鐵職員將火救熄，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案處理。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91宗。新增個案有3宗和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有關，包括一名49歲為佛堂清潔的女義工，住在北角健威花園 B 座，另一名26歲男子是早前大潭紅山半島確診女患者的兒子，但是他沒有去過佛堂。一名80歲男子亦都染病，他的太太曾經去過佛堂，早前已經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暫時不考慮撤離佛堂所在的美倫大廈住客。新增的另外3宗個案，包括兩名鑽石公主號港人乘客，是一對子弟，當中16歲的弟弟是最年輕的確診患者，大坑瑞士花園 個案的外佣亦都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全球蔓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至今全球有大約81000宗確診，超過2760人死亡。至少9個國家首度錄得確診個案，包括亞洲的巴基斯坦、歐洲的希臘、奧地利、克羅地亞、格魯吉亞、挪威和北馬其頓共和國、南美洲的巴西、非洲阿爾及利亞。除了南極洲之外，全球6大洲都有確診病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對意大利、伊朗和南韓的病例急增深感憂慮，但是病毒仍然有可能被壓制，並未構成大流行。譚德塞表示，隨意採用大流行這個詞語沒有任何實際的好處，反而放大不必要、不合理的恐懼和恥辱感，以及有顯著風險導致系統癱瘓，這樣意味各方無法控制病毒，不過實際上現時是可以控制病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二台嘅白元浩陪住你哋揭揭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肺炎嘅疫情持续啦，出去嘅时间咧，少不免都会搭咧就系交通工具噶噃。如果遇着即系人多车多，又或者要逼铁路嘅时间咧，都会几辛苦，又惊即系传染啦。日本有大学教授咧就解救一下咧地铁车厢或者系火车车厢入边咧一啲嘅播毒嘅问题。佢指出啦，企喺呢个车门旁边咧系最容易啊受到咧就系病毒感染。相反，坐低嘅乘客咧就系感染嘅风险咧系最低。日本电视台咧就揾嚟啊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副教授山川圣史啊，模拟咧就系地铁车厢之内咧就系病毒传播嘅情况，并且咧就系解决空气当中嘅传播嘅方式噶。佢指出啦，病毒传播会受到车厢嘅冷气系统影响，就好似咧喺空气当中嘅存有病毒会透过天花板嘅冷气啦嘅风向咁啊漂浮同埋咧就扩散噶。车厢唔同嘅位置都会受到咧就系感染风险啊，有好大分别噶噃。假如车厢逼嘅话，大量嘅乘客企喺车门旁边，由于车门附近啊冇罅隙，而冠状病毒咧就系较为大粒嘅，通常会向下沉，会跌落至到咧就系乘客头部嘅位置，乘客可能会因此咧就触摸到鼻啦、眼、等等咧去到受到感染噶。相反啊，靠近座位嘅乘客受感染嘅风险就较低啦。阿山川教授解释啊，虽然病毒咧就会随住冷风咧就向下流动，咁但系由于靠近座位嘅位置啊，人流一般较少噶，部分病毒咧喺企喺度嘅人同埋坐喺度之间嘅纳隙嗰度咧，原来会跌咗落去噶噃。而病毒喺降落嘅过程入边数量已经系大幅减少啦，所以坐喺度嘅乘客感染嘅机会咧就会较低嘅。佢表示啊，由于坐 lift 由于升降机啊，每一个人咧都系企喺度，无论企喺边一个位置，受感染嘅风险都系大致相同。不过若果楼层较高，逗留升降机嘅时间咧较长，咁啊可以咧就企喺较入嘅位置。佢解释啊，人咳嗽嘅时间咧，飞沫都系向前喷噶，咁啊企喺最入嘅位置咧，就算有飞沫传出嚟咧，感染嘅风险相对嚟讲咧都会较低。无论搭 lift 定还是坐铁路，都有自己最佳嘅位置，减低呢个受感染嘅风险。呢啲啊，参考下，听咗先。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胜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语，哭出几寸为我坚持，同道半生亦有参与之，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 歌嘅陈慧琳。 虔诚地热恋一辈子，共你也许真的不容易。 最佳位置 啊！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 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3%。今天早上啊 ，Circle 一样上到上嚟，我哋职场 KOL 教下大家减压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嚟到星期四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今日咧要减下压啦。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咧，真系攰啦，大家都攰啦吓。咁啊，将呢啲嘅压力咧暂时放一放低先，因为未到星期六日啊嘛，系咪？好啦，今日咧喺电话侧边你都揾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啊。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系啊，早晨啊。香港人咧，大家都好大压力喎，嗱又惊工作 home office 咧。即係有陣時嗰啲 home office 真係好大壓力㗎。 home office 真係好大壓力啊！你話無啦老細又有啲咩視像會議，你換唔換衫好？你唔換衫咧，又驚太 hea。你換衫咧，嗱有啲老闆會覺得啊好尊重喎、啊，有啲老闆又會覺得你唔使咁作狀係嘛？你明唔明啊？呢啲咧都係無形嘅壓力啊！ check 個 email 咧，平時你喺公司都可以行開做嘢嘛。 啊 但是你在家裡呢如果你慢了一點點總是覺得不知道你會不會去了行山啊或者你去了第二度但未必是這樣想你但你自己會很害 怕是啦因為 無形有個壓力在這 裡因為你的人 在 office 呢你就算個 email send 了給你你不 check 呢個老闆都知道你在 office 嘛是不是那你在家裡、哦点知你系咪去咗屋企可能有小朋友嘅、去咗同个仔玩啊，去咗放狗啊，你唔系去行山去咗放狗啊？ 去个厕所都系咁啦。 系啦，即系呢个压力咧好大、啊，要揾你帮帮手、啊。Circle 同埋咧，即系最近咧，我谂香港人都经历好多咧，即系除咗而家翻工喺 home office 要回应得快咧，无论喺嗰啲群组啊、email 啊，你都要。代表你辦緊工之外咧、 啊， 就係、是、你去搜購一啲嘢嘅時候咧，你都好似好急啦，要好快啊、要同人哋搶先知道， 驚慢咗， 邊度有嘢賣、啊、就買唔到啦。 邊度酒精搓手液咁樣？ 咁你會發覺即係其實我哋好似無形中生活得喺一個好急速嗰個生活裏邊咧， 緊張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另外啦，又可以檢視一下自己咧，從一個行路嘅速度、去睇下自己究竟嗰個生活態度。即是那个状况会不会被现在的环境影响了变得很急呢、我又问一下小白先、你平时行路是被人冠于你是觉得、比较急一点啊定是都不是的我出名行路慢的、哦。或者你有没有身边有些朋友是我一想起他呢就知道他健步如飞即是见不到尾灯这样的呢 如果在、市区呢没什么目的地行呢我是行得很慢的。但如果我 去买餸呢我就話行得好快，即係我喺街市嗰度咧，出出咁轉咧，因為我好想好短嘅時間之內買曬所有嘅嘢，即係我唔會喺個街市度攆嘅。但係有陣時想放慢腳步嘅時候咧，我就會好好地放慢個腳步咁樣。嗱，如果喺 office 咧，即係喺電台做嘢咧，我都係偏向行得快個批嚟嘅，係啊，唔想覺得太過嘥時間喺個 transportation 上面咧，咁啊真係無謂啊，係咪先？ 咁有啲即係有啲睇到啊即係我都會嘅，即係我又唔係話完全係一個好行得慢嘅人，但係咧，當我覺得睇下做乜嘢事件啦，譬如翻工啊， 喂，你翻工嘅地方，你身邊嗰啲人個個都好快喎， 係啊，同埋我落車個位同翻工嗰個位有一段距離啊嘛， 啊 平時都喺度追翻嗰啲時間， 係咯係咯，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點解我會咁樣問呢就是呢在外國呢在美國呢早前呢有一個嘅一啲醫學嘅學會啊其實發表過一份研究呢、原來行路嘅速度係可以代表一個人嘅快樂指數喎、 啊。 而呢樣嘢呢 係咪行得越快 會影響㗎。 越行得越快越唔開心啊。 嗱咁我分析一下先佢話因為如果呢個指數呢其實係會影響一個人生活同埋個處事態度嘅， 係好緊要 的。咁我諗係一啲反應啦，一啲提醒啦。佢話其實都好簡單，因為佢做嗰個研究咧，其實佢都會研究到了睇到咧，人原來行路嗰、那個即係佢行路，你會揀一個適合自己嘅速度嚟行噶嘛。 係啦，即係因為你覺得嗰、那個嗰、那個速度係舒服嘅，咁你自自然然就會行咗個速度啦。有陣時你自己都唔為意添，即係我都試過有陣時行得快到同事睇翻我，喂，你原來行路好快啊咁樣，即係都會有嘅喎。原來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嗰個速度係適合自己，咁、但係原來咧行路速度越快嘅人咧。習慣好急速嘅腳步去行咧，即係因為你一心好想做到嗰個目的，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我好想快啲買曬所有餸、我唔知你咪想離開個環境啦。 係唔係？同埋因為咧，因為通常街市嗰啲泊車位咧得一個鐘嘅啫， 係啊， 所以要 遞燈噶嘛，係 啦，要快啲咧去買完， 越嚟越貴， 係揸翻架車走。如果唔係咧，搞唔掂。你知道我哋住得遠咧。一次買餸咧買好多噶嘛，買唔係幾日量 嘅。嗰、那個街市係越拍耐越貴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養成咗個習慣，快啲買曬佢，搞唔掂如果唔係。 但係咧就嗰、是、個重點咧就係話咧，你會唔會喺過程當中咧會覺得好多嘢即係好阻住自己咧、從而令到自己個心情咧好敏感咧，個精神好緊張啊。即係好想，哎呀你。即係可能有啲障礙物咁樣啦，唔好話人啦，咩都好啦，車又好，貨物又好啦，你會好想快啲去達到一個目的或者去到一個目的地，從而你會覺得咦中間好多嘢咧，好似阻住我自己咧，而覺得好敏感，好精神緊張。 咦咁我又 避開佢， 我又唔會話特別敏感喎、啊。例如攞翻街市呢個例子啊、我喺街市行得好快。但我都不忙同嗰啲姐姐喺度同佢哋傾下偈嘅喎，因為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噶。你同佢傾得開心，除咗平啲俾你之外，衝都多兩鋪啦，係咪？ 係，所以佢呢個研究咧，佢話嗱初步就會咁樣睇啦。你行嘅速度咧，可能會影響你嗰個快樂指數啦。但係當中嗰個重點就係話，你嗰個心態啊，你本身嗰個思考模式係好想好急咁樣去做一件事，因為真係有一啲情況係會咁噶嘛，係啊，即係你又好想快啲去到完成嗰個目的，比如去到嗰個目的地，從而你會覺得好緊張或者好敏感，或者即係覺得嗰啲嘢好，一見到就好硬硬啊咁樣咧。咁呢個心態，佢講緊佢表達咗一個心態。如果你有呢個心態，你係因為即係有咁樣嘅思考模式。咁會其實同時令到你嗰個皮質醇啊，嗰個神經質啊，即係個好高啊。咁你其實你都即係同時間放鬆唔到自己啦。咁即係一路影響落去嘅時候咧，嗰個負面思想會較多啊。咁、個快樂指數咧，亦都會相對地會低啦。 哦，即係未必係純粹係單純快嘅，快得嚟 唔係淨係睇個速度，係睇埋你個心態。 係 啦，咁但係佢都會有問啦。咁係咯，如果我做運動咁點咧？咁、我行路快行路係覺得做運動嘅係、對自己好嘅。咁、呢個呢佢個報告佢個研究裏面呢都有提及到，就係講緊就係嗰個心態係緊要。如果你行路可能有啲人競步啦、即係快行啦、健走嘛，有啲即係有啲人叫。咁、如果你個心態係覺得我係做緊運動係幫緊自己身體嘅，係對自己身體有一啲好嘅、好處嘅，有好嘅影響嘅。咁即係個研究就話啦，呢、一個就係反映緊，如果你個心態係為自己好咧，就唔即係嗰、那個就唔係話係咪嗰個快樂指數就會影響到。最重要係睇翻原來你嗰個心情係咁樣諗嘅時候咧，咁就唔代表係咪話係咪嗰個速度快就等於嗰個快樂指數低啲啊？最重要你要 aware 下自己會唔會咧嗰、那個心情啊，係因為如果人阻住你咧，你就會敏感。咁咧我咧。就會出現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因為我覺得佢嘅提醒咧好好嘅，因為我尤其是有時做嘢啦，有啲好著緊嘅嘢咧，我一急嘅時候咧，我就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啊，即係會有敏感啊，會有容易出錯嘅地方。 你都會敏感㗎，原來。 當你有陣時有啲嘢，譬如我唔好講我啦，我譬如我嗰日聽到朋友講話，佢趕住翻屋企睇小朋友，跟住佢就超速啦。咁咧我就話啊，咁會唔會係一個人心急嘅時候，即係好容易咧會 唔好咁真係唔好安全， 會落咗一個即係錯嘅決定啊咁樣，係啦，咁就所以覺得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咧可以反即係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咧，會唔會有一啲事情會容易特別啲心急？咁見自己心愛嘅人就唔使咁心急啦，都係會見到嘅。咁但我都會睇到就我做某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因為緊張同埋認真啦。咁有陣時都會好想快啲去完成咗嗰件事咧，都會有敏感 嘅。咁啊明白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單純咧睇到嗰個行路嘅速度就決定自己到底快唔快樂嘅，唔係咁單向、反而你行得快。都要咧就係研究埋嗰個嘅心態，咁可以自己問下自己啦。啊，點解我行得快咧？ 有咩原因呢？行得慢嘅时候，系咪代表你真系有一定快乐呢？有啲问啊，我行得慢系咪有其他嘅外在原因迫使我行得慢，唔敢我行得快呢？咁样即系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多啲问自己嘅问题，从而了解自己多啲。 尤其是近期啦，即係我自己都經歷過，就好想去買一啲嘢嘅時候呢，好急啦，一分鐘要完成嗰個購物過程，你先至可以買到某一啲嘅即係防疫嘅用品啦。成件事呢，個人就好急呢。我相信我同身邊嘅朋友呢，近排傾開嘅時候呢，喺成個即係呢一個二月呢，都過得唔容易。咁所以呢，我更加知呢，即係建議呢，或者其實近排都好多朋友呢都會出去行下，即係可能如果少人啲嘅時候，又可以唔使戴住個口罩啦，可以吸下新鮮空氣啦。咁呢 Circle 最近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呢，就係話如果唔係話一定要行到郊外嘅，其實總有一個靚靚嘅公園呢喺你附近嘅。咁最近呢我又發現呢，因為花季就到啦，因為春即係你發現春天啦， 春天 啦，即係而家都暖咗好多啦， 係 啊，其實春天到咗好耐啦。咁但係你哋留意一下呢，身邊其實啲樹啊，嗰啲花開始開啊。咁我最近見到呢南昌公園呢嗰、那個黃花風鈴木啊。好靚嘅，佢開曬嘅時候開始開花啦。 係啊，年年咧都會報好多黃花風鈴木嘅新聞㗎。係 啊，因為佢真係好靚㗎。咁除咗之外咧，接住仲可能會有木棉花啦，紅卜卜好靚啦。 係啊，而家都開咗。 行一啲郊外嘅地方，會見到有人種炮仗花啦。 係啊係啊，呢笪炮仗花開始落咯喎，而家落完㗎咯喎，應該 係啊，趕住尾班車啊，仲有杜鹃啦，因为一啲紫紫红红都系好靓，令人好开心嘅。咁不妨咧去下身边嘅公园啦，即系喺屋企附近嘅公园，都有好多唔同呢啲嘅靓嘅花开紧嘅。咁因为二月尾三月咧都开始系花季啦。咁最重要系咩啊？就是放慢腳步、去欣賞一下一些花、因為呢有時工作或者去一些環境你控制不到，但是都要平衡一下嘛、急完之後都要學習一下慢下來，讓自己的心態呢去回去一些欣賞你的環境，欣賞花，甚至乎我們經常說你慢慢走的時候可以集中一下呼吸、15至30分鐘啦、，home office 都有食飯時間啩， 落街 行下 兜個圈 係一件好事。 呼吸啊，嗱呢、這個呼吸咧就真係行路嗰只呼吸，就唔係大家所講嗰一隻呼吸啊嚇。咁啊，大家都要 放鬆啲， 冇錯啦，放鬆啲。咁啊，憑住行路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快樂嘅節奏嘅，係咪？ 一個快樂指數自然高啦。 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Cycle， 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似死意，我也只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

買啦，咁啊，跟住拎翻屋企就自己倒入去自己嘅煲入邊，再卜咁樣。 係，咁啊都可以過到癮啦， 過到癮啦。 你話喂誒幾廿日冇食嗰啲打邊爐啊、雞煲嗰啲朋友，有啲好沉迷噶嘛。我就唔係好沉迷嘅，咁我都明白好沉迷嗰啲朋友，哇！真係有一種哇瘙痒喺度， 直头解脱添啊！嗰刻食落去嘅时候， 好似好痕，但系要拗下咁 样。而家拎去行街嗰啲咧，佢仲收你平啲添。 系啊，即系佢都唔介意俾埋个煲你，其实收贵多少少，起码佢有生意做先啦。 系啊， 如果唔系佢系啊，成间铺头好多个煲啊，但系冇用啊， 嗯， 冇生意做得到咁啊，大家共度時間啦，真係嘅。咁啊，今日咧反而想講下咧買餸嘅時候啊。咁你依家咧嗰個走數嗰風氣盛行咧，現時咧都未必會習慣帶一啲環保袋去街市買餸啦。不過有啲朋友會嘅，絕對會帶一啲環保袋咧去街市買餸。 我有好多環保袋去街市 嘅。係啊，不過咧大家咧喺處理環保袋或者買餸嗰啲袋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處理，因為好多公公婆婆咧其實攞咗翻去咧。即系佢依然用胶袋啊，公公婆婆，咁可能觉得方便啦，咁样咁攞到翻屋企咧，嗰啲胶袋咧再过送嘅胶袋咧，佢哋会再用 嘅。哦，咁啊唔得， 我旧时嘅屋企嘅长者咧，佢都会咁样做嘅。咁通常啲后生啦，嗰啲人就会喝止佢啊，就会同佢讲：喂，唔好搞呢啲好污糟噶！你买完个鸡个袋啊，跟住哇细菌鸡，即系你试想象，如果将咧有细菌嘅鸡皮咧。放喺个环保袋入边啦，咁啊鸡上边嘅细菌咧就会黏上环保袋嘅内壁啦。即使已经咧将嗰啲嘅鸡肉又好、猪肉又好啊，咩肉都好啦，已经攞走咧，其实袋入边嘅细菌咧就唔会被带走嘅。所以咧，佢呢个咁嘅环保袋啊，或者呢一类咁嘅啊，你想再重用嘅胶袋咧，随时咧会成为啊细菌嘅传播嘅媒介咁样咯。有美国嘅研究发现咧，有高达97% 嘅民众，接近100人入边咧，着咗98个人啊嘅，从来咧都唔会清洗自己嘅环保袋噶，好多数量嘅环保袋上面嘅细菌咧，受抹乎比马桶嘅坐垫咧更加为多咁样。研究人员咧测试咧市民啊，屋企入边买菜嗰、那个即系买餸嗰个环保袋啦，发现咧几乎每个袋入边咧都揾到细菌嘅踪迹啊 ！Oh my god！ 咁样喺环保袋入边最普遍嘅细菌系边种菌？ 大肠杆菌。 有啊，但系佢都唔系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 系乜嘢咧？沙门氏菌啊， 哇，都系啲惊嘅嘢嚟嘅。 系啊，沙门氏菌系 number one， 沙门氏菌好似仲惊过大肠杆菌。 小白你讲得非常正确，number two 咧就系呢个大肠杆菌啊，咁啊呢个数量亦都唔少。呢两种菌咧已经可以令到你腹泻同埋呕吐啦。 系啊，又屙又，你谂下你呢个买餸嘅个袋，买完翻嚟煮完，搞到你又屙又呕。 系啊，即系你谂住哇，食得健康啲啦，唔出街食，唔会有嗰啲。叫肺炎嘅感染啦，唔会交叉感染啦，乜嘢成啦，但系谁不知啊？你以为好乖仔，攞个环保卖送袋去，嗰、那个环保卖送袋咧，十年都冇洗嘅。其实咧，专家话咧，只要你两个礼拜冇洗咧，就已经有超级多嘅沙门氏菌。 好彩你提一提我啫， 你都要洗一洗佢， 即刻去要去洗一洗个袋先得。 唔紧要，互相警惕，互相包抄，晨光第一线帮到你啊，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 ，Sammy 喺度啊，早晨啊 ，Sammy， 诶 ，Sammy 早晨， 系啊，大家好精神嘅 Sammy 啊， 哇，自吹自擂嘅 Sammy 啊， 系咁都好， 我想讲话咧，隧道好好啊，隧道各区隧道都 OK 嘅，不过就特别提大家一个咧，九龙城啊，贾炳达道咧就有个水务急收啦，咁去联合道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咧一段都全线封闭， 系啊，好啊， 系啊， 近排 嗰个位都多人行噶，所以要小心。 系近排咧，我有啲驾驶嘅朋友咧，佢系咁形容噶，红隧啊，简直畅通啊，点样畅通啊？就好似啊。你啊嘅长度一样咁畅通啊，咁样咁啊， 都系啊，真喎， 系啊，可能近排香港人都食得清淡咗，同埋食得健康咗，长度畅通啊，洪水都畅通啊，啊，真系， 真系嘅。不过我想讲话咧，今朝啊，我都有啲咧气啊，因为咧，我唔知道落雨啊，冇睇到，跟住就有少少系啦，有少少大雨啊。 所以咧大家都记得出门口带定把缩骨遮，好似稳阵啲。同埋收衫啊，我唔记得咗收衫啊。 哦，天你嘅留翻俾彭爷爷讲嘛，你讲你应该话咧， 系咪彭爷爷？ 咪系咯，你应该话咧就系、是、啊，即系落雨咧，大家驾驶人士小心揸车 啦。你讲翻你嗰范畴，你俾翻彭爷讲翻彭爷嗰范畴。 大家记得小心揸车 啊！得啦，冇你嘅事啦。 收衫啊！ 贵安啦、啊、吓，天气方面啦啊，要揾翻阿彭爷爷出场先啦。早晨啊， 彭 爷爷。 早晨吓。 到我了咩？ 到你啦，系啊，赶走咗 Sammy 啦，系离晒谱嘅，我教咗佢， 讲埋佢啊嘛， 咪系咯，真系，我转头再话佢， 埋份粮俾你啊， 系咪啊？ 离晒谱嘅后生女， 系啊， 三分颜色， 我哋转头再俾啲颜色佢啫，彭爷爷， 我想大红，我帮你博埋个尾句佢。 唔使做咧，叫佢。 冇， 佢听到噶啦，佢惊紧嚟噶。 淘宝过多啊，财爷嗰10,000蚊冇咁快落到袋啊，顶唔到好耐啊，彭爷。 系咩？ 系啊，系啊。 佢后生，佢可以攞多好多年啊， 系啊，希望永续咁快啦。好啦，好啦，讲翻先。 好啦，喂，讲翻正题先。 好啊。 系早晨，咁多位晨光情圣吓，阿欧小白。 早晨。 今朝早咧。真系咯，而家咧望出去呢一个天外边咧，真系咧，哇！喺乌云密布啊，吓天阴阴啊，都唔止咧。而家朝头早7:00咁嘅景况啊，太阳又见唔到咁样啊，仲有咧积聚咗啲云层再落一啲咧，你见到咧嗰啲嘅高楼大厦咧，哇喺即系较为高顶层嗰啲咧，都已经俾嗰啲嘅云雾咧覆盖住啦，所以都睇唔到嗰啲山。以前都即系之前咧，就算有啲烟霞薄雾咧，你睇到个山脊啊，都而家都睇唔到咯。咁样咁可想而知，出边嘅天气咧，天色咧就唔明朗，亦都咧天色咧唔系咁好。咁出边亦都系落住呢一个嘅有部分就毛毛细雨啦。我唔知阿 Sammy 嗰头系边头啦，咁啊佢话落。都落得出一粒粒雨咁樣嚇，嗱、我而家呢度咧就係喺呢一個西九龍呢一邊咧，就係毛毛雨嚟嘅，係啦。咁你話唔帶遮咧，即還可以，不過咧都會沾染到啲雨水噶啦。咁同埋出邊咧都確係大風咗好多，今朝哇夾雜埋啲雨粉咧貼。塊面咁樣吹埋嚟咧，就真係咧覺得係會比較係凍一啲啦。嗱、琴日咧就熱到唔知點咁樣， 係好鬼熱啊！琴日真係 係啦，到今天咧一早起身咧，如果7:00行出街咧，又會覺得哇，喺做乜又寒翻咁樣。所以大家咧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啊！如果唔係話你避得開呢個新型肺炎，但係自己患上感冒就無謂啦。 明白，咁著衫都有好多學問啊！而家都唔知點著好，係咪？日頭同下晝啲天氣 咁、又不能夠唔著喎、 咁梗係啦，但係再睇到下晝又好熱啊嘛！你明唔明啊？而家啲天氣 就啲容易除嘅咯， 係咯，早晚温差太大啦，而家咁啊，大家加油啦， 就係咁咯。 好啦，唔該曬彭爺爺，咁啊快啲翻嚟啦嚇，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以及沿岸有霧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啊，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咦，下个星期中期天气又逐步转凉咯、 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 系啊， 谂住稳定落嚟，同股市一样咁样挫上挫落，咁点适应啫？ 咁易咩？系咪？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3%，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唔使online 啦，听住电台咧就可以上下堂，有阿大壮咪喺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哇，点解搞到佛堂都出事啊？ 真系冇办法啦，呢啲疫情底下，边度都有机会系成为疫症嘅传播点啊！ 但系求神拜佛、望神保佑嘅地方，点解明明系广布善恩嘅地方咧，变咗做？散播病毒啊，真系善哉善哉啊！莫非呢个佛堂变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唉，真系希望唔需要亲身经历都可以悟出个中嘅真谛啦！ 啊，睇下啲网上嗰个疯传嘅片段咧，就好似话南韩嗰边啊，话啲确诊人数好高嘅。咁有个唔知乜嘢教主咧，仲叫啲信众咧唔使戴口罩， 吓唔系啩？ 你都唔使担心。 六根清净好似唔系咁解喎。 唉，我就觉得咧，不如都系信翻啲医学专家实际啲啦。 啊，咁宗教本身咧就绝对唔系害人嘅，应该吓。不过原来佛门清净地呢几只字咧，我睇落都系似系一条戒条嚟噶嘛。 嗯， 就系嗌人清洁啦、干净啦，唔该咧，真系扫地、洗地、抹地啊。嗰啲医务卫生人员都唔知道有冇查究下啊，就住呢啲咁嘅神台咧，东西咧有冇为几时啊，即系密唔密咧清洁嘅。 嗯， 啊、不过点都好啦，啲宗教领袖都叫晒啲善信咧系 homestay 啊，咁啊即系咦唔止 work at home， 仲可以 pray at home， worship at home 咯。咁心中有就得噶啦。 系咯，咁既然系有心嘅，咁啲力水有冇争咗啲噶？咁啊系喺屋企咪都可以心安理得咯，唔使咁多人聚集啦，系嘛？咁啊成座大厦都系佛堂咧，就比较人咧就会太密啦，咁啊有违咧啲医务人员嘅建议啊。不过讲开又讲啦，咁啊以前咧沙士之后咧，会留意到啲升降机啊啲地方公众地方冇得时连住张字条嘅。 嗯 就话唔知诶几多分钟啊，几多小时咧就有人清洁噶嘛。 系啊， 纸就粘咗喺度啊，好似有啲嘢咁写就写咗喺度。咁但系咧就唔多觉咧有人清洁嘅、啊，以为有啲 invisible man 喺度做嘅添，即系做咗睇到。 嗯哼，自动消毒咗。 好似唔系咯，真系礼真噶啦吓。 吓咩意思啊？ 行翻写字楼咁啱咧，有啲政府外判工人啊嘛，即系啲市政卫生嗰啲吓，喺度洗太平地之余咧，啊而家行翻去写字楼咧，啊个阿婶咧真系喺度不停清洁嘅，所以我唔知佢用漂白水定系酒精啦，点样翻入去咧就有多少啊医院个浸味啊算。 不过我有时觉得咧，啲专家咧，当提大家要点样去沟嗰个成分去清洁嘅时候咧，可唔可以都提多一句，就系嗰桶水咧要几耐换一次咧吓？ 啊，呢啲咧就好多细节啦。譬如你入咗升降机啊，见到啲太太小姐、女士啊、O L 嗰啲咧，啊各出奇谋个去揿掣嗰度啊， 或者大家都唔揿， 唔知乜嘢吓，唔系男女啊，就手手不亲。咁有啲喺手袋度攞出啲兵器啊，原子筆又有，鎖匙又有， 唇膏都有啊。 係咯，不過用完之後咧，又唔見佢揾個乜嘢保鮮袋定乜嘢裝起， 又唔使抹下佢先擺落手袋啊。 係咯，細個咧啱啦，就係睇嗰啲唔知日本古裝片咧，嗰啲武士啊，用完把武士刀之後咧，啊咁啱可以喺心口裏邊咧。揿咗一沓纸出嚟，好似以前嗰啲叫玉扣纸啊，抹刀，可能咧即系劝下啲市民咧都啊，如果要用啲兵器嘅话咧，都唔该咧又考虑埋攞其他啲人唔知装起佢啊，定系抹一抹佢啦。不过唔好攞啲酒精周围喷啊，即系唔系中酒精毒嘅。我惊住咧，如果揸车俾阿 Sir 截住吹波波咧，可能体内嗰啲酒精含量可能起码都1:99。 啊，唔知道读唔读到呢一类咧吓？ 啊，唔知可唔可以喺庭上做呢个抗辩理由咧？啊，既然大家都咁惊系接触嗰啲嘢咧，我谂起以前咧有啲车咧发明咗咧就话用只脚踢下咧就会开门啊。咁我就谂好多余啫。如果我只手攞住好重嘅嘢，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单脚噶嘛。吓，仲有啲咧就话。啲车咧，而家越嚟越少嗰啲叫实体件啊，实体制，咁啊整晒啲叫嗰啲叫咩 mon 啊， 触控式嗰啲系嘛？ 系啦，触控式咁样啊，整整下咧，有啲人发明又唔使掂到噶， 吓唔使掂都得，升控啊？ 睇下只手指隔空啫，唔知隔几多寸咧，英寸咧，几多 cm 咧，就可以诶，佢哋用语就话啊，撩撩下，圈圈下咧。个荧光幕自动咧会诶俾佢接触到，即系感应到嘅。 嗯， 啊，怕且咧，呢啲嘢都可以发扬光大咧。以前我以为啲所谓 gimmick 系啲噱头嘢嚟噶。咁但系而家个个都咁惊自己嘅身娇肉贵唔肯掂嘢咯，咁考虑下喺个升降机度整咯。咁啊，大家都隔空，都唔好揿错掣。 系咯。 吓，咁亦都讲开清洁咧。在公众的洗手间呢，当然我只见到啲男士啦，有啲真係几无公德心嘅。 咁、 有啲洗，即係有啲人唔好讲啦，有啲就洗完手两隻手呢，喺度揈揈，就好似有套好旧嘅电影嘅 Pulp Fiction 里面呢，John Travolta 喺度两隻手喺度揈咁样。 哇，将啲水花咧就真系广布善因啦，啊，搞到啲人睇到咧，唔知会唔会叫咩？俗啲讲叫眼火爆啊， 嗯， 即系肢体唔暴力咧，心里边啲语言暴力都可能产生。嗱，讲开暴力咧，就最近啊呢两日又有个片段啦， 嗯， 咁啊当然就系即系令人睇咗唔开心噶啦，就有啲系咪叫少女咧就喺度围殴咧，一名少女啦咁样。嗱，咁呢样嘢咧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咁我相信警方会做嘢就会去调查，甚至拘捕啊、检控啦咁样。 系。 咁简单嚟讲就系话，如果由片段所见咧，嗰啲施袭者咧就当然会犯下咗一啲刑事嘅殴打啊、暴力嗰啲罪啦吓。 系。 仲视乎嗰个受害人有冇点样受伤啦吓，所以睇下嗰个检控嘅罪名系乜嘢。 系。 咁但系由个片段反映到咧，系似乎有啲旁观者嘅。即包括拍摄嗰啲人，咁、可能都要提醒下呢类咁嘅人咧，就系话嗱，当然呢啲人将来警方会唔会拘捕咗检控咧，就归呢件案啦。 嗯， 但系一般而言咧，即使系嗰个犯罪者，所谓即系佢真系身体力行，佢、犯罪啦，嗰啲旁观嗰啲人咧，呐喊助威啊，甚至无系鼓励鼓吹咧，其实都有刑事罪嘅。 系 啊，有时候会听到就系咩叫做？協助及教唆咧咁樣，咁其實嗰個罪名裏邊咧有四樣嘢嘅，咁啊唔係淨係話提供個兵器俾佢啊，或者係幫佢手啊撳住嗰個俾人打嘅人咧，呢啲先至係協助及教唆。 嗯， 叫人去做啦，鼓吹啦，鼓勵啦，都可以跌入去呢個咁嘅羅網裏邊嘅。 係，咁但係如果只係旁觀，但係佢又冇之後報警，咁又算唔算有罪啊？ 嗱，咁而家我哋嘅法例咧，就如果即係話佢。保持缄默，但系冇做一啲应该去报警啊、喝止嘅嘢咧，道德上咧可以去遭受批判或者谴责啦。 嗯， 咁但喺法律上咧都并冇话咧要佢有咁嘅责任嘅。 嗯， 咁当然咧，好似以前咁讲就唔系样嘢都要靠法律去强制嘅。 系， 人有良知噶嘛。 系， 咁但系至于你话如果真系有喺度兴高采烈嗰啲咧，讲法律就闷啦，拍下电影啦吓。咁有一個又係奧斯卡嘅嚇得獎女星啊，祖迪科士打。 嗯， 佢好多年前咧有一套電影啊，就唔係《The Silence of the Lamb》，係另外一套叫做《Accuser》，中文我都唔係太記得係叫乜嘢啦。不過裏邊就講佢咧就俾喺個酒吧裏邊咧係俾人啊 rape 咗咧，強姦咗啦咁樣。咁、真正係犯強姦罪嗰啲咧就成之於法有罪。咁但系佢唔服气，因为佢觉得其他嗰啲人喺侧边呐喊助威，都应该系犯罪嘅。 系。 咁主控官开头都考虑就咦未必告得入咁、样。但系后屘咧就多番考虑思索之后咧，即管咧系起诉嗰班人。 系。 咁电影嚟计啊，当然最后就成即定罪啦咁样。咁但系呢度咧，其实有一个好大嘅警号咧，系俾呢啲小朋友啊。 嗯。 即系唔好以为咧好开心啊，搞呢啲嘢。根本上是正常人看下去呢，即是有正直心理人看下去呢，都直头是觉得是很离谱的啦。咁、如果是去法律的层面呢，是分分钟是可以告到他呢協助及教唆。 嗯。 啊、照样呢那个判罪的刑责呢同犯罪者呢一样都得的。 嗯。 咁、所以希望他们切记啦，亦都希望警方呢是可以尽快咧系破到案。 嗯，当然啦，希望可以尽快咧就系将呢一啲行为不当嘅人士咧以法律咧去抵制佢哋，希望佢哋唔好再犯之余咧，亦都可以警惕其他人啦。 系啊，听讲就法庭咧就翻咧全面咧慢慢恢复啦。咁希望咧呢个疫症过去咧，大家生活如常啊。如常嘅意思即系话咧已经真系正常翻啦，唔会再有呢啲破坏事情啊，或者系疫症存在。 是当然啦，同埋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啦。 是啦，健康最紧要，健康先我哋嘅财富嘛。 嗯，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大壮咪。咁啊，睇睇今日朝头早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上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午嘅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家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竹园北村梅园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两个人死亡。清晨大约五点半，消防接报指竹园北村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开动一条喉，同埋派出一队医务队救出两人，其中一名五十几岁的男子当场死亡，另一名八十几岁的婆婆送到明爱医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正系调查事件起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发表财政预算案，今日早上会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接听市民的电话，听取市民对预算案的意见，之后会出席立法会财委会的会议。预算案推出超过1200亿元逆周期的措施，包括向满18岁港人派发1万元现金，惠及700万人，目标是暑假陆续发放。薪俸税和利得税百分百退税，上限2万元，综援、长者生活津贴等出双粮。下年度财政赤字预计高达1391亿元，将会打破历来的纪录。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1宗。新增个案有3宗同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有关，包括一名49岁为佛堂清洁的女义工，住在北角健威花园 B 座。另一名26岁男子是早前大潭红山半岛确诊女患者的仔，但是他没有去过福慧精舍。一名80岁的男子亦都染病，他的太太曾经到过佛堂，早前已经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暂时不考虑撤离佛堂所在的美伦大厦住客。新增的另外3宗个案，包括两名钻石公主号港人乘客，是一对子弟，当中16岁的弟弟是最年轻的确诊患者。大坑瑞士花园个案的外佣亦都确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啦。咁现时红隧咧仍然都系交通畅顺，其他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关心这个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 渔农自然护理处高级兽医。陶文慧， 普通的日常生活就不应该因为这样而打乱的，狗仔都需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所以应该都要带它出去的，始终它去过街过质子湿湿的污糟，可能都会用一些湿布抹下，这个做法没问题，但是你说我要全面消毒，我相信暂时又未需要去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基本的卫生守则遵守了就已经可以的了。但我想也都不需要 extreme 到一个点，就是要帮宠物去戴口罩那些，这些都暂时我哋唔主张咁样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咦，有隻牛仔喎。唔知佢喺度讲緊啲咩呢？ 悉尼大学有个博士研究生呢，研究牛嘅叫声。跟住佢就话啦，佢哋傾嘅话题呢，通常都系呢一啲快乐嘅事情嚟嘅。例如啲食物好唔好食啊。如果呢佢哋呢讲天气嘅话呢，个声音呢就会相对比较低沉嘅，就咁叫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 Dixon 师培阿乐莫莉寻常事认真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像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头早嘅7:36。分咁啊，出边啊19度嘅气温吓，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有白元乐同埋阿 O 喺度先嘅。 早晨，小白。 早晨啊 ，O。 好，今日咧讲少少轻松啲嘅嘢啦。 咩嚟噶？ 连个地方都有个轻字嘅，因为咧呢、這个疫情咧太沉重啦、啊。每一日打开国际版嘅新闻啦，以至其他世界各地嘅报章啦，第一个事件咧都系想讲啊，究竟喂意大利又有几多新增嘅确诊啊？跟住日本方面咧又有机会唔搞東京奧運啊，跟住話仲去到非洲添、啊，今日有新嘅呢、這個叫確診咁樣，咁、好似不太開心咁樣啊，咁但係咧呢個財爺派10,000蚊咧又唔關國際嘢事咁樣嚇，咁、所以咧今日咧揾一個咧比較有趣啲啲嘅新聞，不過就唔係發生喺香港嘅，發生喺日本。咁當然你話喂日本你講咗都冇得即刻去啦，咁係嘅，咁但係疫情總會過去噶嘛，我哋要對未來充滿希望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啊今日去唔到，唔代表聽日去唔到， 疫情肯定係會過去嘅。 今年去唔到，唔代表下年去唔到。啊，呢、這個地方咧都係近年咧，其實啊香港人好中意喺呢個地方係啦影婚紗相嘅。呢、這個地方有個興字， 哦興井澤 係啦，日本長野縣咧嘅興井澤啦，有一間咧以年輕人啊顧客為對象嘅度假酒店啊，佢好搞鬼嘅喎， 點啊？ 啊，點樣好搞鬼咧？其實咧，佢住一晚咧就唔太貴嘅，大概咧7,500 yen 到啦，咁啊530蚊港紙到啦 ，around 咁樣，咁啊500蚊住一晚酒店， 遲啲應該會再平啲嘅，可能係咪400几蚊啊？ 抗疫價啊嘛，嚇 ！咁佢哋啲 yen 又跌咧， 係啊係，都唉。唔好再讲啦，你好讲，我而家讲轻松嗰啲啊，你讲啲 yen 跌，好多人好唔开心噶，系啊，揸住 yen 嗰啲， 揸住 yen 嗰啲系，咁但系你又谂，咁可能有好多人又会觉得啊，嚟紧啲 yen 跌，咁啊抗疫之后，不如去下啦，咁样系咪？ 仲未计买咗日本楼嗰啲。 嗯， 啊，讲翻间酒店啦，小白，好嘛？ 咁嗰啲长期投资嚟嘅。 好啦，讲翻间酒店啦。啊，呢间酒店咧几搞鬼嘅、哦，因为咧佢会咧不断有一啲咧恶作剧啊。类似 surprise 咁样咧，要啊你入去住嘅年轻人咧有心理嘅准备。 好玩喎呢啲。 系啊，嗱，譬如咧你 介绍俾彭爷爷， 系啦， 彭爷爷最中意呢啲咁样古灵精怪酒店。 好啦， 一时又话长颈鹿叫佢食早餐， 长颈鹿嗰啲系咩野生生态嘢啫。 咁咪啱咯，呢个有人吓佢、哦， 喂，呢个搞鬼啫，未至于真系有鬼、哦。彭爷爷嗰啲唔知系咪要惊吓程度，要入住嗰啲鬼酒店先过到瘾啊吓？ 嗰啲 嘢， 因为喺电视机爬出嚟嗰啲系嘛？ 系啦，精子主题咁样。嗱，先讲咗呢一间酒店系点样有啲恶作剧或者搞鬼法先啦。嗱，你入到个酒店门口，咁喺个前台嗰度，你通常要check in 啦。咁咧check in 之前咧，咁咧佢就会叫你填一份嘢噶。 唔係健康申報表喎，亦都唔係嗰啲入境嗰啲表啊。 咩話我嚇死你不負責任嗰啲啊？ 唔係啊，係要先解答一條數學題。 哦， 數學題呢、這個數學嘅難題係超難嘅。 這個、呢個咧好多鋪頭咧。已經你想要個 WiFi 嘅話咧，佢就寫咗條 formula 喺度。你解決到嗰條咁嘅數學 formula 嘅話咧，你就可以攞到佢哋餐廳嘅 WiFi。同一道理， 我自問數學真係超差，我會考咧， 僅僅合格嗰啲， 好僅僅。如果唔係都升唔到中六七，真係當年。如果真係好差嘅，其實 問你嘥口嘥，你都唔記得咗咩？ 係啊，因為咧，嗱，你冇話喂，咁你又話財主哦，又乜乜乜咁樣？喂，嗰啲計嚟計去都係啲 percentage。 Econ 就唔同 Max 啊嘛。 喂，你知唔知佢依家呢條數？我講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拋低咗書包， 可能讀都唔記得咗點讀嘅，有 Alpha 又 Beta 嗰啲係嘛？ 都冇啊，淨係開方都夠玩瓜你啦咁樣。嗱，二嘅。是咪上面有个细嘅六字叫开方六次啊？ 睇唔到 吓、啊，你睇唔睇到？二嘅开方六次， 系嘛？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俾、 啊啊、 年轻人玩入住噶嘛？我哋呢啲有老花，就话放大啲啫。好啦，二嘅开方六次加括弧负三括弧开方两次加七开方二次减六乘以括弧负二加五括弧减一，个答案系等于乜呢啊，好难啊！ 究竟话啦，其实佢系嗰啲咩二开括号二加二删括号，跟住又开括号二乘二，跟住又删括号，跟住 over 四咁，都冇人计到噶。 同埋咧，计错噶。究竟系先乘除后加减啊，定还是系计咗括号入边嘅数先咧？又系呢啲千古不变嘅数学难题。你数学叻唔叻噶？即系考试嘅时候，我数学 慢慢紧嘅啫嚟噶， 我都系慢慢紧。究竟个逻辑系点样去推演嘅咧？究竟系计咗括号先啦，开咗方先啦。 以前读书咪记得咯，系咪？ 我以前读书都唔记得。 老师一定话俾你听，呢个时候你就计咗括号先。咁如果括号有个乘咁点啊？老师话俾你听。咁我认我唔记得咗，我喺呢度唔讲。 我唔记得，我嗰阵时好艰辛先合格到嘅数学，即系特登去嗰啲咧补习啦。补嗰啲专系帮你合格嘅班啦，跟住嗰啲老师咧会教你咧，只要咧成份卷入边咧你答啱咗咧六成咧你就会合格，佢、就系教你嗰六成嘅嘢咯。 我哋 有四成嘅我完全唔识。 我哋以前咧考数学咧，另外一条最重要嘅 formula 系咩咧？ 系 就系要计合格。 哦，系计合格啦， 更紧要过计入边嗰啲数。对我哋嚟讲。所以是咩啫？就是希望合格嘅嘢嚟啫嘛。 所以你话咁多即系补习嘅经验，我唔算好多嘅。咁但系数学嗰位补习老师，我真心想多谢佢。如果冇佢，我真系医唔到啊！真系。好啦，讲啊多少少呢间咧比较搞鬼嘅酒店啦。咁啊，佢啊年轻嘅旅客都大赞好玩啊！解拆呢一条咧，令人咧哇头昏脑胀嘅数学题，先知道咧房间嘅号码啦。咁你可能话喂顺利过关成为书童咯，咁啊正啊！ 咁爷爷入唔入到入去住咧？嗰条 formula 可以上网问家庭观众， 问功课， 问网友嘅、 哦， 你实会揾到一个数学嘅天才可以答得到你，因为网上嗰啲论坛真系大隐隐于市。 可能彭爷爷计数好叻，你又点知啫？ 有阵时你喺网上嘅 forum 咧，突然间会见到一个好强劲嘅法学嘅博士去解说啦，而佢真系引经据典咁样讲翻，喂，究竟依照法律程序系点点点咁样？哇，真系，所以网络咧真系高手啊！在民间啊吓，咁啊，你话喂顺利过关啊，咁啊答咗条问题入去就会咧攞到咧一个咧又大又尴尬嘅动物揽枕，系啦，呢个 点样动物揽枕话？ 即系可能有一个好大嚿嘅。即系可能两个书包咁大嘅长颈鹿嘅公仔 cushion，但系个公仔 cushion 咧入边有一个感应仪器嘅，咁你唔会知道个感应仪器喺个长颈鹿个头啊，定长颈鹿嘅尾巴？ 唔系先，感应仪器用嚟做咩啊？电你 唔系啊，嘟入房门啊，即系嗰个房门卡系隐藏住喺个好鬼大，即系好似你去嘉年华抌嗰啲巨型公仔嘅入边。 即系个公仔入边嘅其中一忽嗰度， 咁好搞笑、啊。我都入房嘅时候拎住只公仔，唔知喺度煞有介事喺个门口嗰度掩掩样样咁 啊！ 真系 系啊系啊，唔系个个都系咁嘅。入到呢间酒店，所以你唔好觉得奇怪。不过你觉得几 funny 咯，或者几得意咯。嗱，呢个咧对于顾客嚟讲咧，可以系攞苦嚟新嘅优惠啊，或者咧攞苦嚟新嘅一个酒店咧，就成为社交平台嘅洗版嘅话题。咁啊，唔少咧日本嘅大学生咧都结伴咁样，或者有啲。年轻嘅 couple 啦，咁嘅情侣咧，都纷纷留言话：，喂，正、啊，好似几好玩啊！啊，不过有人又担心啦，万一咧唔识计数或者计错数咧，就系咪要坐喺走廊嗰度咧等天光啊？吓，咁啊，酒店方面咧就冇回复嘅，佢亦都唔会尝试去帮助你，因为如果间酒店系个定位系咁咧，佢一帮助你咧，或者一 失去咗个意义啊， 系啊。咁咪咁個個最後都係新手牌咯，即係話 係啊， 唔得喎，俾個答案我啦。 你去住之前，你都有心理準備，佢 check in 係咁噶啦。咁、 啊、 你咪、 啊、 你咪揾個數學叻嘅去咯，係咪？ 係啊係啊，幾有趣啊嚇！咁 叫個數學叻嘅 online line 先。 呢啲新嘅噱頭啦，咁 幾好玩喎！呢啲都 呢個故事咧，或者呢件呢個新聞啦，你當趣聞啦，其實就想藉此咧鼓勵一下一啲咧叫做創業者嘅。咁、喂。真係人做我唔做，殺出新血路。你諗下，喂，興井澤嘅酒店，大把靚嘅酒店啦、我頭先都話影婚紗相嘅聖地，入面咧連好多酒店咧自己都有個私人少少嘅教堂，或者有啲咧花圈拱門，其實好靚嘅。即係佢咧要靚嘅有靚嘅，要高檔有高檔噶啦，要親子嘅有親子啦。冇嘅係咩咧？哦，就係、是、呢一類。比较 流烂尾嘅酒店， 流烂尾嘅酒店或者搞鬼嘅酒店，咁佢可能未喺兴井泽嗰度杀出一个席位咯，跟住又可能有个定位出咗嚟咯，以至喂依家香港嘅一个电台节目，咁都去讲翻佢，或者有啲报章都会卖，咁呢个时候系咪大家系谂谂计仔、动动脑筋嘅时候咧？喂，生意好或者顺风顺水嘅时候，梗系可以 A、B、C 餐就搞得掂啦，系咪先？咁但系喂，生意唔好就要谂啲新花款出嚟噶咯。 侦探游戏都好玩啦、啊，你间酒店要你不断解谜，一路住喺嗰度，一路解谜。 系啊，如果唔系，你又冇得食早餐，跟住咧叫 room service 咧又去咗隔离房。 系啦， 去咗隔离房唔紧要。你要揾條鎖匙嘟入隔離房先可以攞得翻個。 佢所有嘅 hints 咧，就喺佢嗰啲職員啊，佢嗰啲佈局啊，甚至乎佢俾你嗰份早餐入邊揾到解謎嘅 hints。哇！呢啲酒店仲好玩喎、 啊，係真係好玩嚇、啊。咁啊，加埋呢啲叫做密室逃脱嘅感覺落去啦嚇。咁啊。日本人不嬲都系多计制嘅，咁啊，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咁啊，可能近排营商嘅环境都啊，真系窄少少啊，或者咧，真系有差少少嘅情况，咁啊唔紧要，谂下计制啦，啊计制，即系从来都系香港人叻嘅嘢嚟嘅，咁啊脑转数快咧，亦都系咧其中一种香港精神嚟嘅，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啊。叫做嚟自日本嘅新聞咧，鼓勵到一啲創業家啦，或者一啲老闆們啦，諗諗計仔咁啊！除咗開源節流之外咧，仲可以諗啲有啲創意嘅方法咧，吸引多啲客源翻嚟啊！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敬重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在场。 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放，因为爱懂得去期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始终都相信你善良。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在场。 一首嘅作品嚟自谢霆锋，有佢嘅善良。出面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3%。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今朝 sport 到你咧，可以先同大家咧讲下今晚嘅赛事先啦吓。咁啊，今晚嘅赛事咧有欧霸杯啦，咁啊，阿仙奴咧就会对咧奥林匹亚高斯啦。至于咧，阿即士咧就对西甲嘅球队基达菲啊，国米咧就对保加利亚嘅球队咁样啊。曼联咧就要对布鲁日啦。咁啊，首回合咧，曼联啊对布鲁日嘅话咧就和波嘅咁样。咁啊，今场咧翻奥脱福咧会唔会有机会咧打翻啲好啲嘅成绩啊？咁啊，答案应该会系会啦咁样。咁啊，睇翻琴日咧欧联嘅战报啦，咁啊，皇马咧就1-2啊吓，输咗俾曼城。曼城作客咧可以喺老鹰球场赢波，几叻仔啊！睇嚟咧就未被嗰啲负面嘅新闻去困扰啦。里昂方面咧1-0嘅小胜祖云达斯咁啊。 曼城咧其实都系破釜沉舟噶， 系咪啊？ 因为曼城而家第一就话上诉啦，系咪？咁上诉通常都会。慣例啦，或者係以往嘅經驗咧，就係可能減少少型嘅。咁但係始終咧，即係要繼續踢歐洲賽咧，其實情況都唔樂觀。即係換言之係咩咧？曼城隨時今年咧踢完呢個歐洲賽，可能即係要隔多一兩年先至再有機會咧，就係踢歐洲賽。咁啊變咗咧，今年可以叫做拉屎啊！咁佢哋都傾巢而出噶啦。咁啊，所以咧。个成绩希望可以做得好啦，系咪先？ 咁啊，苦了就系一班球员啦，可能都系关啲球队高层事啊吓。 最惊鸟兽散啫。 系啊，咁但系你冇办法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一啲当打嘅球星或者入波能力强嘅球员，咁你睇到哇球队嘅前景即系麻麻地，唔系叫你跳船，系因为哇如果违咗规或者违咗例嘅话，咁你硬要喺呢队球队发展咧，就绝对唔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嘅，尤其是球员嘅生涯咧。每个人都讲噶啦，好短暂嘅啫，咁样咁讲紧咧，你当打嘅时候啦，即系十年嘅期间，你嗰十年啊，究竟用成点样咧？咁十年过去了，你随时就要去其他次级或者其他组别嘅联赛嗰度去揾食噶啦。咁所以真系四个字啊，博尽无悔啦。咁啊，讲开咧当打咧，咁啊有位咧，我哋成长中嘅网球女神咧都挂牌啦。咁啊，讲紧系边个咧？就系五届女单大满贯。嘅冠军啊，现年咧32岁嘅俄罗斯啊美女球手啦，舒拉布娃啦，咁我细个都睇好多舒拉布娃，唔好细个啦， 思考功啊， 系啦，咁啊，咁真系靓女嚟嘅，咁但系佢咧就接受美国杂志咧就访问嘅时候咧就宣布正式退役啦，咁啊结束咧同网球啊长达28年嘅情缘啦，咁啊随后咧舒拉保娃亦都喺自己嘅 IG 啊发文咧宣告相关嘅消息咁样啦，舒拉保娃咧喺杂志上面撰文提到啦，你点解会抌咗你生命之中唯一最重要嘅事情嘅？咁因为呢其实自己都知道已经未能去到球员嘅顶峰咁样啦。 不过佢有17个星期都系世界第一嚟嘅。 係啊，即系其实真系好厉害㗎，你发现即系舒拉布娃。咁当然呢亦都好多后起之秀嘅，今次咁样喺女子网球坛上面。咁舒拉布娃都有鼓励自己啦，当佢呢踏上生命嘅下一章嘅时候呢，我知道咧，身边嘅朋友啦，以至球迷咧，都会继续支持佢嘅。咁啊，佢会继续咧想念训练同埋咧网球相关嘅工作嘅。咁究竟舒拉布娃之后可以做啲咩呢？咁啊，好多嘢可以做啦。咁靓女，佢行下时装 show 又得啊，即系叫做代言下啲网球品牌又得咁样啊，有好多嘢真系可以叫做享受一下。始终大家都知道嘅，做运动员咧，你嗰28年咧。其实咧冇乜得点放假嘅，你去到其他世界咧打比赛咧，其实真心放松嘅话咧，一系咧你就好快输咗，你就可以真心放松。其实都唔系嘅，我睇过一啲叫做纪录片咧，运动员嘅纪录片咧，其实佢哋可能去到一个比赛，譬如去打法国网球公开赛咁样啊，咁打完之后可能第二圈已经被淘汰啦咁样，咁咧个教练咧会即刻再唔好话逼啦，即系叫做再。强硬啲同个运动员讲，你冇得放松噶，你要即刻练习备战下一次嘅大满贯嘅赛事咁样咯。咁其实佢哋根本哇去到法国哇咁宜人嘅景色或者哇咁多美食，其实佢哋全部都做唔到咯。 法国对佢哋嚟讲系公开赛， 系公开赛，系公开赛，即系唔系我哋嗰啲哇法国好诗情画意又话饮杯红酒， 冇噶， 即系好少咯。除咗你话喂赢咗最后。捧完杯之后可唔可以放松一两日？咁梗系得啦。咁但系杯子系得一个嘅啫嘛，系咪先？即系光环亦都系只系得一个咯。咁所以即系衷心祝福舒拉布娃退役之后嘅球员生命咧会活得更精彩咧。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受到疫情影响啦，咁欧洲都有扩大嘅迹象。意大利确诊人数超过300个啦，咁德国亦都出现咧就系确诊嘅个案啦。为咗防止进一步嘅疫情蔓延啊，德国羽毛球总会喺26号嘅时间咧就宣布原定3月3号至8号啊，上演嘅超级300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咧决定取消。今日港队原本咧派出5加朗啊、李卓耀等等嘅精英咧就系出战嘅。今日以夺取咧就奥运嘅积分，咁但系赛事取消咗啦。今日港队接下落嚟咧嘅行程仍然未确定噶。咁啊，港队教练咧就何一鸣亦都话到话，一切都要等到咧就系世界羽毛球联会最后嘅决定，先至可以考虑咧之后嘅日程噶。咁啊，除咗德国之外啦，日本咧当然亦都系受到影响啦。咁啊，亦都有指就系东京奥运方面系点样咧？咁而家东京奥运咧，亦都咧就系同呢个国际奥委会嗰度咧就系倾紧，喂，点解会有一个咧就系话到东京奥运取消嘅言论出咗出嚟嘅？咁有消息咧，會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咁但係咧喺日本方面啊，除咗係日職聯啦，將會咧就係延期之外啦，日本嘅棒球聯盟啊，亦都宣布咧，咁會係閉門作賽一段時間嘅。咁正式嘅去到幾時咧，都係有待慢慢再公布翻俾大家聽嘅。 前揾你一首嘅歌曲噶。Nice to meet you，Megan Trainor。室外温度19度啊吓，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以及交通消息，转头翻到嚟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啦。 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都仲系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咯，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咧都系车多。咁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噶。咁另外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啦，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封咗一段嘅甲丙达道。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猴仔公公、甜甜婆婆，我翻嚟啦！ 喺度 要早乖孙啊！门口有一块1:99嘅稀释漂白水嘅湿布啊！你入屋前你要先踩一踩嚟消毒个鞋底。 系啊，然后你可以用门口嗰支消毒火酒喷一喷佢个鞋面嗰度。 再将你对鞋咧放喺一个通风嘅位置。 冇问题，嗱，满意啦。不过咧，唔该你哋两位咧让一让开啊吓。 吓、啊？话我哋阻正啊？ 唔系啊，我翻咗成日工，套衫好污糟噶嘛，所以咧你哋要让开俾我去换衫，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将病菌带翻嚟屋企噶嘛。 哎呦，讲得啱、 啊。阿瑶走乖孙，咁你快啲去，快啲去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亲。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8:07，早晨小白， 早 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可能要带翻把遮，同大家快速睇下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啊，初时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啊，同埋咧有雾，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啊。咁啊，展望啦，明日咧大致多云啊，随后咧两三日啊都系温暖同埋潮湿嘅，下周中咧天气就会逐步转凉咯。依家气温19度啊，相对湿度咧93%。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同埋小白啦。咁啊，头先上个钟头咧，你会听到有彭爷爷嘅声音啦。稍后时间咧，佢都会出现嘅。与此同时，呢一刻咧，我哋揾嚟朱海婷添。Heidi， 早晨 ，Heidi。 早晨， 各位 晨光听众，早晨小白同埋早晨阿 O。 早晨啊，系啊 ，Heidi 点啊？今朝有咩同我哋开个靓头分享一下先啊？吓。 开个靓头，首先咧对住即系为咗晨光嘅听众咧，呢一刻咧我亦都真系坐喺度咧望住啊远方嘅晨光咧吓，呢、个地方咧就睇紧呢一个嘅日出嘅，咁影咗一张晨光第一线嘅相，我一阵系上载俾大家睇下先。 哇，好啊！呢、个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日都有个靓嘅开头啊，咁啊日日咧都叫做咧过得开心啲啊嘛，系咪？ 系咪啊？ 系啊，有阵时我觉得咧睇到日出啦，或者睇到太阳升起嗰刻咧，即系你会觉得真系个人咧特别多正能量，同埋有希望啊，有希望啊嗰种咁嘅感觉。好紧要，我哋有呢个信念啊，呢个信心啊。 系啊，近排咧好多朋友仔咧食 lunch 嘅时间咧都会走出啊公园嗰度食啦，咁啊希望咧吸收下阳光啊，同埋咧增加下啲维他命 D 啊吓，虽然咧就唔系。单单是为了抗疫啊，或者增强自身健康的，纯粹是想感受一下啲花草树木咯，好过屈喺个 office 或者人多挤迫嘅地方嗰度食咯，咁样啊吓，咁啊，即系接触下大自然正啲。系。 我以前都即係有段時間咧，喺中環係一個 OL 嚟噶嘛，我都覺得我以前嘅生活都係咧，我可能會帶飯啦，或者快快地咧就喺 office 食個飯先。但係之後咧都會咧係要出街行，即係唔係你行街嚇，可能你係行下公園啊咁樣，你會個人覺得係唔好成日都喺室內咯，屈下冇屈住咁樣咯。不過當然呢一刻可能你出去你就會戴住口罩啦。啊，始終我覺得喐一喐咧係成個人都會再精神啲嘅，翻嚟繼續係即係可以係搏殺咁嘅心態咯。 係啊，有機會咧都應。应该俾自己咧就轻松一下先嘅，咁香港人咧好多都好忙噶啦，而家面对住呢个疫情啦，个个压力都大，但系咧都要忙里偷闲，都要揾多啲方法咧，令到自己觉得开心啲先至得嘅，系咪？ 咁啊 ，Heidi 转个头就将呢一张晨光嘅相咧 send 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睇下有冇机会咧同我哋二台嘅听众喺 Facebook 嗰度见下你影出嚟嘅晨光，系啊，同啊我哋收音机旁边听众睇嘅晨光。一不一样啦，好唔好啊？唔该 ，Heidi。咁啊，转个头咧，你就继续啊， okay. 再同我哋咧告诉彭爷爷嘅。咁啊，转个头咧，朱海婷都会继续啊告诉彭爷爷嘅时候咧，同我哋出现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8岁来自澳洲的 singer-songwriter Sam Fisher 曾经帮过很多大歌星写歌的，譬如有 Sierra Clint Bandit 或者 Jennifer Hudson， 今次有他的新歌 This City。 She wakes up at noon and she's out till three. She leaves her perfume all over me. But I remember mornings where my head didn't hurt. Oh, this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 This city's gonna love me then leave me. The city's got me chasing stars.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since I felt like I'm home. Oh, am I getting closer to knowing where I belong? The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 She's always gonna break your heart. 12岁已经开始写歌啦，曾经咧就系入读著名嘅音乐学府咧，都只身去到 L A 揾机会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好啱听啊 ，Sam Fisher This Cit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当然有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啦。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 ，Dicky 同我哋咧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阳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系啊，可能你见到阳光啊，你都想讲咧，哇，系咪个股市都有啲曙光啊？琴日咧原先啊跟美股跌噶嘛，但系咧最后个港股都算靠稳啦，跌少好多啦，跌196点啦。咁啊成交咧就有接近咧1200亿喎。咁 Dicky 对港股后市有啲咩分析咧？ 嗱，又真係唔敢寄以太大嘅厚望，大家都會見到啦，喺目前呢一刻，即係新型肺炎嘅疫情咧係持續擴散，唔係淨係即係香港啊，即係港澳地區嘅地方，更加咧已經去到即係去到歐美啦嚇，而咧就係部分亦都國家有死亡個案。咁當然過去呢幾個交易日咧，其實先講美股先，美股咧。即係都叫做幾顯著跌落嚟咧，都係建基於呢個擔憂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因為始終 即係內地爆發先啦，咁對於股票市場衝擊就提前就已經係反映咗，譬如話喺內地放完春節或者我哋放完農曆年假，咁已經叫做反映咗一轉先㗎啦。反而係喺佢哋跌嘅時候咧，我哋係經歷完一個比較大嘅反彈，先至開始又有翻啲回吐。咁所以其實嗰個市場嗰個節奏咧就有少少唔係好同。咁呢個都係個幾明顯嘅狀況嚟嘅。咁但係喺而家嚟睇咧，真心講，你話喂，即係睇上去咁有冇咩空間？會唔會唔好講多？會唔會上翻28000咧？咁我完全冇呢個睇法，亦都喺過去喺呢個時段我都有分享過我嘅睇法，就係我仍然係。堅信28000-28300係唔可能突破得到嘅，咁好啦，咁而家落翻嚟啦，咁當然落翻嚟，我亦都會有少少信心，就係對上一次嘅低位咧，又應該都唔會穿，咁即係話28000咧，又會有初步有機會都浪一浪住，但係而家睇嚟咧，即係外圍急跌咗幾日之後，尋日都彈過，但係彈完之後又都係咧都跌住嚟收啊，點講都好，咁但係咧我都會覺得港股始終都係過去呢段時間都反映咗好多。所謂嘅即係負面嘅情緒啦，咁變咗喺恆指成分股嗰度咧，我又覺得都唔會話出現一個即係好暴跌嘅情況。當然，即係呢個都仍然要觀察住新型肺炎疫情嗰個嘅即係進展啊。不過從一個經濟嘅角度，以至從企業嘅角度咧，我會覺得喺未來嘅即係遠距離啲，譬如我當在未來嘅一個季度咧，大家再睇翻啲實體經濟，睇翻企業嘅盈利咧，唔可以睇得太樂觀，因為始終呢一個疫情反映緊喺市場上高，呢一個嘅情緒咧就反映咗，但係實際上對於企業嘅盈利啊、衝擊啊，唔好講多，譬如好多啲同民工放完即係春節假期，佢哋想翻去佢哋工作崗位，可能根本就翻唔到去，可能翻到去都要再隔離，咁變咗其實嗰啲產能咧，唔係淨係影響你話哦。即係即時冇生意啊，咁一定係旅遊業啊、酒店業啊、餐飲啊、奢侈品零售，咁唔係淨係呢啲，根本製造業都有影響。咁但係而家咧就未完全反映曬呢個情況咯，即係內地都係憧憬住，哎呀財政政策啦、貨幣政策呢一啲措施，但係對於嗰個實體經濟對於企業盈利實際上嗰個幫助咧，其實唔大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喺而家呢一刻 A 股唔吸引嘅，彈完咁多之後，咁港股咧我就覺得去到26000都應該會有支持啊。 咁啊，大市就咁样走向啦。琴日咧，财政司又公布咗新嘅一份预算案入边嘅内容啦。当中咧就有着墨啦，喺呢个投资市场方面嘅内容。好似咧降低香港年金嘅计划啊，同埋投保嘅年龄咧到60岁。咁啊，计划咧推出更加多种啊，唔同款式、唔同花神嘅债券啦。仲有咧，想透过咧即系呢个金融机构啊，推出咧呢个定息试验计划。咁样咁啊，喺投资嘅角度睇啊，究竟啊呢一份嘅阿波叔呢一份财爷嘅预算案啊，再加埋嗰10000蚊啊，咁啊，你有啲咩评价咧 ，Dicky 吓？ 好，客观讲啊吓，咁都聊胜于无嘅，有钱派仲好过唔派啊。咁你话自利咁都好过冇啊。你话旧年派俾啲老人家啲好多咗债，咁希望今年冇啦。嗱，不過你話真係要去分析下，其實呢啲新嘅措施，嗱，坦白講都有啲少少新思維嘅，即係都係一啲過去未推出過嘅嘢。不過你話定息嘅按揭咧，嗱，始終即係不嬲講真，即係北美洲就係對於客户嚟講就自由度大啲啦。哎，一定有兩隻你揀嘅，咁香港唔係啦。咁香港都有兩隻你揀，就係、是、P1 同 H1 啦。咁不過講緊嗰個所謂嘅按揭嘅息率，如果你話而家睇定息10年、15年、20年嗰個條款呢，唔係話好唔吸引，因為你始終係定息，你一定係要俾一個日價。咁所以而家你話哇貴啲，我定息嘅話貴過我而家，咁梗係㗎啦，一定會有呢個情況。咁所以我諗要分析嘅嘢呢就好簡單啦。即係如果你話定息嘅按揭係繼續都會推行嘅話咧，咁我梗係唔好而家借啦，因為都係嗰句喺而家目前而家呢刻咧，大家會雖然覺得啊香港個最優惠利率叫照道理就冇咩減嘅空間，但係起碼肯定唔會加啊，因為個原因就係喺而家呢一秒鐘講緊就係話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而家講緊連聯儲局6月都可能會有機會減息，而減息嘅機會睇 CME 期貨咧係。系过一半嘅，即系而家呢一秒钟睇。咁既然系咁样嘅话，我就算当跟唔到啊香港，咁起码唔会加先啦。咁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嗰个按揭，如果你系譬如当 H1 系有封顶息率嘅，你点样都唔会贵过嗰个所谓嘅定息嘅息率。所以喺而家利率系冇一个上升可能嘅情况，即系唔系一个上升周期咧， 定息其實就唔吸引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客觀嘅分析。咁但係不過咁即係多一啲選擇，譬如話我真係唔想冒未來幾年可能喂即係經濟好啦，咁你而家就逆周期咧，咁逆完周期又順流有逆流㗎啦，永遠都係咁㗎啦經濟。咁即係呢個我亦都係覺得係一個選擇。不過我會可以分析到同預測到咧，就唔會好踴躍嘅借得。咁但係多一種工具俾市民咧，就絕對唔會一件壞事嚟嘅。咁至於其他嗰啲措施就即係講真，你話要幫經濟啊，要幫市民啊，要消費啊，咁呢啲都係喺而家呢一家一刻都即係香港經歷，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出世以嚟都真係經濟上都最大嘅難關嚟㗎啦，呢個都咁都真係要及時雨啊！即係嗰啲錢，即係而家要派都要爽手啲，因為如果唔係都真係幫助都就要遞延咗咯嚇。 係咁啊！加速咗噶，咁原先好似话下年先搞得到，依家好似褪到去暑假吓咁样，咁啊唔知得翻嚟嗰10,000蚊有冇机会流入股票市场啦？咁啊睇下个股啦，咁啊港交所咧就公布咗佢哋啊旧年嘅收入啊，按年咧增长咗3%嘅。对于港交所啊日后嘅投资前景啦，咁啊 Dicky 你又点去分析咧？ 嗱睇上半年，咁当然一定受到影响嘅，唔好讲多啲核数师。上唔到去內地核數咧，其實即係你話再講落去咧，喺未來呢段短嘅時間，對於上市新股嗰個嘅進程啊、步伐啊、數量啊，一定受到衝擊。咁呢個對於港交所嘅最主營嘅其中一個業務咧，就肯定大力影響。咁你話港成交金額你又唔係話太差，真係跌嘅時間又唔係細。彈翻上去又唔係曳，不過喺呢一秒鐘，既然大家都會擔心即係新型肺炎疫情對全球金融市場嘅影響，咁我亦都會覺得對港交所嘅衝擊都會係存在，同埋始終佢唔係一隻估值平嘅股份，佢係壟斷，佢係一個好獨特嘅地位，但係呢一刻個估值唔係平嘅，咁我會覺得某程度上可能都點講啊，跟翻個市走咯，即係佢而家呢一秒就唔會話點樣可以好抗跌啊，亦都唔可能話點樣好跑贏大市㗎啦，即係我寧願會即係搏一搏，都會揀啲例如啲同股不同權啦，又或者啲互聯網相關嗰啲啊，咁我又覺得對於港交所嚟講，起碼上市嗰個嘅影響係肯定係上半年會比較嚴重嘅。 咁最後講埋呢一個啦。琴日咧眾股皆跌啊，唯有呢個板塊獨勝，講緊就係物管股啊嚇。咁啊，睇到 Dicky 今日喺自己嘅欄口啊，報章嘅欄口都有寫啦。咁啊，喂，有幾隻揀？其實即係物業管理股咧，過去嗰一年咧都升幅幾誇張下，嗰啲亞生活啊、碧桂園服務啊，仲有即係澳元健康啊咁樣，哇，不斷好似咧坐緊直升機咁樣飆上去咁樣。咁其實點去分析咧？同埋呢个板块嘅前景系咪真系如大家所睇咁乐观呢吓？ 嗱，当然而家呢一秒钟都适合啲高手噶啦，即系我唔系话建议一啲即系投资初哥或者系唔能够承受风险嘅投资者去入市。喺而家呢一刻唔系平嘅，即系虽然我都有仲推介紧，就系即系冇咩写嘛，你明白？日日都有专栏，即系股票得咁多。咁啊，过去呢两个月讲真，枕住都系好似阿 O 你咁讲啦，头先你讲嗰啲名咧。掟飛鏢咁掟嘅，咁就始終睇技術上啊，睇佢哋基本面同埋最緊要市場嘅睇法，即係喺而家呢刻，大家都會覺得哇，好多行業都有影響嘅喎。但係咧，呢個行業唯獨是咧個影響會比較細啲，咁就唔好諗啦。咁就好多投資者咧都寧願真係如果有啲比較進取啲嘅睇法咧，佢就寧願將啲資金停泊喺呢一啲嘅板塊度，就即係輪流咁炒作啦。咁變咗即係資金嚟走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唔係話特別平嘅。咁我諗好簡單啦，即係投資者如果你話啊，即係要捕捉呢一啲股份，譬如話起碼會同即係個大市會有個跑贏嘅表現嘅關係，咁你要捕捉佢哋嘅回報，咁你嗰個投資金額唔好咁大咯，即係你用投資嘅錢嚟控制風險咯，唯有。 咁控制注碼咧，應該係 Dicky 咧今日想講嘅嘢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Dicky， 咁頭先都提及過股份，投自己有冇持有咧？係啊，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唔該曬，聽日傾過，拜拜。 好，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十个吸毒者，十个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为了切合吸毒者不同的戒毒需要，令到他们能够摆脱毒品，重获新生，本港提供多种模式的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 例如有由非政府机构推行的自愿住院戒毒计划，以及在滥用精神药物者辅导中心和戒毒辅导服务中心提供的社区为本服务，同埋由医院管理局所设嘅物质误用诊所，及由卫生署提供嘅美沙酮自愿门诊治疗计划。 至于隐蔽吸毒者，佢哋可能喺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同其他人冇好明显嘅分别。如果佢哋唔主动求助嘅话，其他人可能好难去辨识佢哋系吸毒者。 唔使担心，禁毒署设有求助及咨询热线186186，以及 WhatsApp 或微信即时通讯服务98186186，方便吸毒人士及早求助。 我知道大部分人并唔系一次就能够成功戒毒嘅，要完成戒除毒瘾，并唔系一朝一夕嘅事。 虽然戒毒过程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中间仲会充满挣扎。不过喺戒毒路上嘅朋友仍然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只要坚持，一定能够成功戒毒。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咁啊，告诉彭爷爷，头先已经咧预告咗啊，继续有 Heidi 朱海婷啊 ，Heidi 早晨，喂， 系啊，要告诉彭爷爷啊，听唔听到啊？你哋 听到，喂，收咗你张太阳相啦，充满晒正能量啊！睇下有冇机会摆喺我哋二台嘅或者晨光嘅 page 嗰度啦，同听众分享下你啊感受嘅 晨光究竟系点嘅咧？系啊，咁啊，告诉彭爷爷，我同小白都听下你讲乜先。 好啊，嗱，今日要告诉嘅咧，就真系大人要小朋友咧都要听噶，因为咧嗱，近排啦，尤其是小朋友吓，好多冇得翻学咧，而家咪叫做 home learning 嘅，系咪家居学习？阿小小白有冇做呢样嘢都？ 佢梗系有啦，不过咧，即系佢都会觉得咧系好想翻学，即系你谂下一个四岁几嘅小朋友都同我讲、嗯：，爸爸，我好想翻学，我就嚟唔记得咗咧，灭孙啊，即系佢班主任咧咩样啦咁样。 哦。系啊，咁样讲，系啊，幼稚园嘅小朋友当然就一定更加想系实质地翻学啦。但系讲紧而家啲小学啊，甚至乎中学生咧，其实老师虽然就系好似冇见到佢哋，不过都背后好努力发紧工啦，系帮佢哋做一啲 home learning， 即系话咧有唔同形式。譬如我女女嘅学校，佢哋每一个礼拜咧有两至三日咧，就系要约定老师喺某一个电脑嘅某一个时间喺个电脑画面嗰度咧，大家有个叫做 meeting 啦，都系视像咁同佢哋上堂啦。咁亦都每一日咧，其实啲老师咧都会拍好多片咧，就系同佢哋咧就即系教学嘅，继续教学嘅吓。咁、不过啦，好多父母咁当然就咁都系好啦，起码佢哋都有指定嘅时间系做翻啲学校嘢啊，之后再可能要交功课。不过亦都衍生咗咧，好多啲妈咪就更加担心啦。哇，做完呢几个月嘅几个月啊，希望就快啲四月中真系之后就复课啦。咁 OK， 呢两个月之后，我小朋友近视会唔会多咗，或者冇近视嘅都赚咗一个叫近视眼翻？因为这排呢是突然间呢譬如好像我们小朋友小学阶段是对多了很多电脑好、电视好，总之电子产品就出现这个叫做我们很担心的叫做电子眼、如果英文呢就叫做 digital eye strain 或者叫做 computer vision syndrome， 即是说真的呢对电脑多的会有眼睛问题。例如是什么呢？咁對得多可能會有近視啦，呢、這個就係定期都要揾即係眼科醫生 check 啦。仲有啲問題就係咧，可能佢哋會發現留意一下，佢會唔會話？咦，我覺得睇嘢咧，啲影像好似眨下眨下，或者隻眼經常覺得好攰啊，捽眼底啦、眼乾啦，甚至乎仲有一個，哎呀，我有啲頭痛啊，或者去到好似我哋大人就成日都會發生頸痛、背脊痛、膊頭痛呢啲咁嘅情況咧，都要留意咯。因為有一個嘅 research 都話咧，其實而家八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可能每日咧已經對一啲電子產品咧 都差唔多兩個鐘㗎啦，個夾埋埋。八至十歲咧，更加去到成四個鐘。咁去到十歲以上啦，你諗下你或者我哋、可能每日咧真係去到六至八個鐘嘅時間。咁所以咧，啲父母真係要喺呢段時間咧要有留意咯。咁、要有啲對策去做下咁樣咯。 係啊，咁每一次咧，即係望住自己嘅屋企人啦，都係對住個 mon 嘅時候咧、即係又開心又唔開心。嗱，開心係咩咧？因為第一佢可能學習緊，第二就係佢對住個 mon 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就係、同緊屋企人咧就、因為未必見到面啊嘛，就視像去到見面啦。 視像嘅 係啦，而家學校無論係小學、中學定還是大學咧，都有啲 online lecture 嗰啲咧，即係直頭上堂啊，要個老師 professor 咧都要見埋嗰啲嘅學生咁先至得噶。咁所以你話而家見 mon 嘅情況咧係相當犀利，仲有啲 mon 咧全部都有藍光、藍光又影響我哋隻眼，你唔好話小朋友，大人都驚啦。 有幾樣嘢一定要做咯，而家我哋作為即係父母嚇，希望係即係呢段時間都保護咗隻眼睛就係啦。首先有啲防藍光眼鏡噶嘛，咁我就買咗俾我女，我覺得好好笑就係佢譬如佢哋啲小朋友好中意恨戴眼鏡噶嘛，而家俾你啦，好啦，你可以戴住啦，你唔係真係近視，但你都戴呢副防藍光眼鏡咧，就令到佢感覺自己戴咗眼鏡，但我哋就梗係知道係冇事啦，暫時冇事啦。同埋有一個咧，俾三個 number 送俾啲小朋友，要佢哋記住嘅，其實好容易，就係叫做二十呢一个嘅即系定律啦吓，系好紧要嘅。 二十，水桶 size 嚟嘅呢个系。 系啊。如果是女人就不希望啊，女孩都暂时可以，但系都唔希望吓。呢、這个二十就系话，唔该你哋逢睇任何电子屏幕20分钟，就要停落嚟，望向咧起码20尺远以外嘅嘢，跟住起码系望20秒。咁呢个一个定律就是希望佢哋定期咧俾自己嘅眼睛休息啦。咁同埋当你每20分钟停落嚟20秒以上望20尺以外嘅嘢嘅时候咧，唔该你一路望咧，企埋起身，伸下手，伸下脚，松下个膊头，其实咧帮你好似强制性嘅你 take a break 咁，休息眼睛，亦都一个身咧喐下啦。希望咁样可以令到你哋唔会有周身骨痛呢啲嘅情况积埋落嚟咯。 好，唔该晒 Heidi， 咁啊多谢你呢个20、20、20嘅分享啊吓，咁啊转个头。继续再交俾你，讲紧咧就系我的享乐时代嘅，再同你再见面啦，唔该 Heidi，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1200亿元嘅逆周期措施，加上早前推出嘅抗疫基金同旧年四轮支援措施，相信对本地经济能够起到3%嘅提振作用。佢话如果唔系有呢啲措施，经济收缩得更加快。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的时候，形容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力度大，例如派发现金10000元的措施属于一次性措施，所以认为可以力度大、果断一些，让大家撑过现时环境。但是如果是一些长远的措施，就要较为谨慎。陈茂波话：派发现金10000元的措施，希望争取到在暑假期间派到市民手上。他又话：今次全民派钱，再加上其他一次性措施，尽量放更多钱入市民袋，希望鼓励他们在疫情过后消费。他又话：一次性措施已经推行多年，可以理解市民已经习惯，认为如果政府未来有盈余，何乐而不为？但是若果未来经济不理想，就要逐步缩减。他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调低内地甚至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预期外围环境的挑战大，但是他个人研判有关影响只是属于短暂。陈茂波认为内地的经济增长会较其他经济体快，又相信东盟的增长亦都会快，所以要善用相关机会。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至今全球有大约8万1000宗确诊，超过2760人死亡。 至少九个国家首度录得确诊个案，包括亚洲的巴基斯坦、欧洲的希腊、奥地利、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南美洲的巴西、非洲阿尔及利亚。除了南极洲之外，全球六大洲都有确诊病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94， 日元 110.39， 瑞士法郎 0.975， 澳元 0.655， 加元 1.334， 新西兰元 0.629， 人民币 7.024， 英镑对美元 1.291， 欧元对美元 1.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183 点，跌2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43.56 美元，卖出 1,644.31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呀，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噶。重复多次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是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即食面、炸鸡、香肠、腌肉、热狗、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汤。 种种加工食物统统冇得留低， 一齐为家常菜加点健康，加添营养。 电视节目《入厨快乐》由瘦身厨房英国名厨阿 Tom 再度主理，教你用随手都买到嘅新鲜食材，喺屋企都可以轻松煮出健康好滋味。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36，晨光新闻焦点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好啦，咁啊电话入边有阿彭爷爷，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啊，我又出现啦，小白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正话我几时出现过啊？考下你先， 梗系咧报天气嘅时候咧，仲要俾 Sammy 抢咗你嘅对白啊嘛， 系冇错，系咁所以咧我而家系二度出现啊，喺呢一个嘅异常嘅环境底下，就系电话出现，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同阿小白咧。这个 个钟数咧，一齐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今日嘅焦点咧，终于咧各大嘅中文报章咧嗰、那个头版头条嗰张相咧，唔再系呢个嘅疫情啦、 嗯， 就转一转画，落一落画先。換一換阿波叔咧個樣上去啦，因為尋日咧阿財爺就講咗呢個預算案，啊不過唔知道佢個樣可以 keep 到幾耐咧。我依家有啲恨咧，成日見到佢個樣啊， 係嘛？ 咁即係代表啲疫情咧可以退火線啦嚇。 嗯。 不過呢個都好難有咁樣嘅假設啦 嚇。好快嚟嘅，好快嚟嘅。 佢 keep 到兩日，我都叫贏咗啦，真。好啦，咁啊，睇下今天呢一個嘅報章新聞當中咧，就以《星島日報》先嚟睇一睇，佢嘅頭版頭條就咁講嘅。財政預算案咧，尋日出爐啦，喺反修例風波以及咧呢個新冠狀病毒疫情雙重打擊之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大開水口，就指出咧。在香港經濟不景氣以及是社會氣氛沉重的時候，政府即使面對財赤，亦都可以在公共開支方面加大力度，最終推出超過1200億元逆周期的措施啊。题外话，我一听到佢话逆周期嘅时候，我系谂系咪抗疫个逆字添，原来我谂多咗。好啦，呢、這个逆周期措施咧就派钱兼且派糖嘅。18岁以上永久性的香港居民咧，可获派10000元，有700万香港以及系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都受惠。市民咧最快咧可以在7月初以网上或者系实体表格申请呢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最快今年咧8月领取啦。咁同时咧又继续系退税、免差饷。出商量、免公屋租金等等派糖措施吓，大家听到出商量嗰啲名系边一啲人出商量，唔系你自己吓。好啦，陈茂波就指啦，呢一啲咧都系针对特殊情况嘅特殊措施，就唔会对财政构成长远负担咁讲嘅吓。咁呢一份咧就系、是、陈茂波寻日喺立法会宣读嘅财政预算案啦吓、啊，当中咧都惠及有好多咧。是林林种种咧，好多唔同嘅项目内容嘅。除咗话大家一定会记得嗰10000元之外咧，吓、啊，仲有就为，譬如考生方面啦，就为咧2021年文凭试嘅考生代缴考试费、哦，涉及嘅公帑咧都成1.5亿多万嘅。好啦，另外咧就宽减呢个2019-2020年度。听落好听啊，100%嘅薪俸税以及系入息税嘅呢个嘅税收，哇，唔使你俾100%，不过原来有上限20000元嘅，系啦，即系其实即系悭20000啦。涉及嘅公帑咧都188亿元嘅吓，另外亦都咧宽免咧系2021年度咧住宅物业4季啊，即系差唔多成年啦。4季吓嘅差饷啊，每户每季有上限嘅，就系1500元啦。涉及嘅公帑咧133万咁多噶吓。好啦，跟住仲有呢一个嘅公屋免租1个月，涉及嘅公帑就18亿有多咁样，加加埋埋咧就睇下大家市民大眾計下自己嗰個嘅得到受惠幾多啦嚇，我都計過嘅，係啦，聊勝於無咁樣啦嚇，都係等大家高興啊，多過係自己得益咁樣啦嚇，冇計呢個咧就係最新嘅財政預算案咧入邊嘅內容就係咁，呢個係嚟自《星島日報》嘅頭版頭條嚟嘅，小白。 好，唔該曬彭仔，跟住就再睇下《東方日報》啊，咁啊見到內文方面亦都講到大手筆寬免薪俸税以及差餉，咁啊未來難以再享受喎，咁啊講到咩咧？財赤1390亿元啊，悲觀要5年嘅時間。內文亦都講到政府尋日公布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唔單止大花700多亿元，話到咧就係燒煙花式嘅派錢啊，同時繼續推出咧就係上限20000元。嘅薪俸税宽减啦，连同其他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合计开支超过1220亿元噶。咁但系纳税人未来或者咧就要承担呢个恶果。政府明言啊，库房未来5年将要面对咧就系财赤嘅问题，加上人口高龄化嘅挑战，未来或者咧就系需要考虑开征新嘅税项，或者就系调整税率噶。而一次性嘅宽免措施规模亦都可能咧需要咧就系逐步缩减啦。例如咧就系薪俸税宽减上限或者咧会减半，调低至到咧就系10000元左右噶。 咁過去咧就十五年庫房一直有盈餘啦，咁但係新一份嘅預算案政府咧帳目見紅啊，咁預計本年度財赤咧就係378億元，並且推算未來五年都會有出現赤字嘅。咁其中下個年度預計赤字咧會高1390億元添。咁另外啊，咁經濟負增長同埋中美貿易戰啊，社會事件影響消費相關嘅行業，以及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因素等等，消息人士預計今年上半年負增長嘅情況咧會持續落去噶。下半年啊，需要視乎環球嘅經濟情況。咁如果未來不再出現大規模嘅社會事件，咁預計咧經濟可望復甦。咁至於失業率方面咧，上升壓力仍然係好大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该晒小白啦吓，咁啊，净系听两份报纸咧，都已经一嗰个方向同埋啲语气口吻都好唔同啊吓。 嗯， 好啦，跟住我哋转睇下另外一个嘅新闻消息啦，又翻去啲疫情啦，嚟自明报今日嘅港文当中讲到咧。本港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大約一個月了，現在累計出現是去到九字頭，就是91宗的確診，昨天是新增有6宗的，當中鑽石公主號16歲的乘客成為了本港最年輕確診者，這位16歲的乘客他就和21歲的家姐就在月中的時間流鼻水和發燒，咁啊，姐弟兩人啊，一家六口咧就登上呢個遊輪嘅。咁五個人咧染疫，家姐、細佬、爸爸媽媽，仲有咧係共工啊，即係外祖父啦嚇，就喺呢個日本確診，未能翻嚟香港。但係咧，子弟啊仍然能夠咧係乘坐港府第三班包機咧翻到嚟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咧，尋日公布6宗嘅新確診個案，3宗咧涉及呢一個北角嗰個福慧精舍，有2宗就涉及呢個鑽石公主號，另外一個人咧就係瑞士花園確診者嘅家傭嚟噶。咁涉及呢個佛堂嘅確診當中咧，就同丈夫兒子居住喺健威花園嘅49歲家庭主婦。佢每朝咧六點到八點咧都會去到佛堂義務清潔，今個月嘅18號咧係病發嘅。咁至於咧係前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居住喺呢個大坑瑞士花園嘅嗰名60歲姓周嘅女士，咁就姓係啦，咁佢咧喺今個月嘅12號發病之後咧頻頻外出嘅。有去剪頭髮啊，有去食嘢啊，曾經啊，大約去過有10個地點，當中最少有6個地方咧，因為佢到訪咧，而家要關閉或者係局部停業嘅，包括咗係呢一個灣仔嘅福臨門啦、萬豪酒店啦等等，都係啲比較高級嘅地方啊。咁至於咧，俾呢位女士持病發病嘅家傭咧，尋日亦都確診啦。呢名家傭大部分時間就留喺屋企嘅，只係喺今個月16號去過灣仔買日用品10多分鐘。咁呢兩個人合共有加埋21名嘅密切接觸者嘅嚇，咁啊呢一啲都係嚟自今天明報嘅內頁港文嘅報導嚟嘅。 好，再睇埋嚟自《經濟日報》咁啊，講到咧就係湖北香港人包機翻香港嘅消息啊嚇。咁啊話到啦，湖北省上個月因為咧就新型冠狀肺炎啊，咁啊疫情就封城啦。咁啊，港府尋日公布以專機接載滯留湖北香港人翻香港嘅登記安排。咁啊，呼籲有意登記嘅香港人可以咧就喺明日下午6點之前，咁啊致電港府嘅1868热线，或者咧就係電郵入境處嘅協助小組，咁就係1868@immd.gov.hk 噶，提供聯絡人嘅姓名、電話號碼以及現時身處嘅地址，以便小組咧就係進一步跟進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就表示啊，截至到尋日朝頭早11點，咁政府總共收到超過1700宗嘅喺湖北省香港人求助嘅個案，涉及咧就係3000多名分布喺湖北省37個城市嘅香港居民，其中啊大概有532名嘅港人身處咧就係武漢市㗎。 今日首批嘅专机主要都系协助现时滞留武汉市嘅香港居民翻嚟香港啦，费用系由特区政府支付。咁啊，驻武汉办事处咧就会安排交通工具噶啦，接载佢哋前往当地嘅机场。咁啊，考虑到相关公共卫生风险，咁啊，有关人士喺抵达香港之后咧，就会安排入住检疫中心接受14天嘅检疫噶。发言人亦都话到，所有乘坐专机翻香港嘅人士必须系香港身份证持有人，每一名乘客喺登机之前咧都会进行健康嘅检测噶。若果出现发烧、健康表征不正常、呼吸道病征或者其他传染病征，将不能乘坐专机咁讲。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跟住咧，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呢一个嘅新闻咧，真系唔知咧好嬲定好笑啊吓！就是说隔离营啊，而家咪需要有啲朋友系强制隔离14日嘅，去到一啲嘅隔离中心啦。咁咧有人喺度聚到，呢一个咧嚟自系《苹果日报》嘅报道，就话咧香港政府嘅强制检疫措施咧，哇漏洞百出啊咁。今次咧讲到话位于喺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嘅隔离营里边咧。就有啊，被隔離嘅人士咧，就每日喺度做咩咧？聚集喺房間嗰度啊！人哋就話生意淡薄，就跟住四個字。咁唔知佢哋係咪被隔離都比較咧淡靜一啲，所以咧就喺房間裏邊咧做咩咧？賭博喎、 哎！ 高峰嘅時候咧，多達20个人共處一室，有人咧玩得興起咧，更加拉下口罩啊！除咗口罩，咁唔知劈啲咩落去張台度啦。咁除咗咧增加嗰個播毒風險之外咧，亦都令到隔離營咧啊，咁又唔得咁樣啊，係咪？而此變成為一個非法場所咁樣。據知咧，有人更加咧唔係係嘛，輸咗10几万，仲話要欠下欠單，仲要寫欠單。 哇！ 好啦，嗱，咁呢一個嘅內文再講就話啦。好，入住西貢户外康樂中心隔離營嘅一名人士，化名啊。阿强咧，佢向呢个苹果日报咧爆料，表示自从佢入住呢个隔离营开始咧，已经发现有人咧喺一个房间里边有埋编号嘅，那个房间里边聚赌，咁就话营内啊，每间房咧原本咧限住6个人嘅啫，咁但系咧每日午饭嘅时间咧之后啊，大约1点钟开始啦，直至到半夜12点，哇！咁长时间，最少咧大约有7名被隔离人士咧会喺涉事嘅房间嗰度聚赌，咁佢哋咧围住嗰张圆台咧就喺嗰度咧赌博啦，咁同时引嚟其他房间被隔离嘅人士咧都咁咩事有咩事咁嚟旁观，高峰时候咧房间里边甚至开多达咧20人咁多噶吓，咁呢位阿强咧佢都睇得几清楚吓，好啦。而家件事咧就连报章都登埋啦，咁啊负责管理呢一个隔离营嘅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就话咧，据工作人员日常观察，确系曾经发现有营友喺房间嗰度咧系玩 pair 牌，但系当时咧已经系即时劝止噶啦。咁啊，康文署强调，如果发现有聚赌行为，咁保安人员咧会即时制止，并且咧会通知中心管理人员，有需要嘅时候会寻求警方介入同埋协助嘅。就今次事件咧，中心保安人员已经加强巡查，防止聚赌或者其他违法事件发生。咁署方又话咧，现时中心已经酌情设有指定嘅吸烟区。咁中心里边咧就严禁营友啊系赌博以及系饮用酒精饮品，如果涉及违法嘅行为，中心职员咧会考虑采取執法行动，或者有需要嘅时候咧就报警求助嘅。咁啊事件曝光咗啦，咁啊希望啲喺隔离营入边嘅嗰啲嘅朋友咧都要自己检点啲啦吓。咁呢个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新闻嚟嘅。 系可能澳门嗰啲赌台佢见开咗咧，大家有啲 忍唔住手啊， 手痕啊，系啊，咁啊大家不如安排多啲飞行棋俾佢哋啦，大家健康啲吓。 唉，到你要赌起上嚟。你比嚿豆腐佢都倒到啦， 你又啱喎、 啊，所以个心态要变啦吓。 冇错冇错，好唔该晒彭仔，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巴西录得首个嘅确诊个案啦，遍及咧6大洲啦。内文亦都讲到话亚洲以外确诊宗数啊，咁啊最多就系意大利啦，成为咗新嘅疫情蔓延源头。巴西寻日录得咧就系南美首宗嘅确诊，意味住啊除咗南极洲以外，全球所有大洲咧都已经系出现感染嘅。 个案。意大利咧就系欧洲四大经济体，咁啊经济极依赖出口商品以及服务噶。当地嘅疫情爆发之后，唔少地方政府下令工厂停工，进一步咧就系阻碍供应链啦。唔单止意大利经济受到打击噶，其他欧洲国家嘅经济亦都恐怕咧会受到拖累噶。意大利的经济已经长达20年未见到增长了，政府就是债台高筑，但是作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在公共开支上面受到就是欧盟严格的限制，没办法就是大增开支的，令到当地经济就是发展更加依赖贸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意大利2018年的出口商品与及服务总值达到就是5500亿美元的，而目前疫情严重的伦巴第与及就是威尼托两个大区占了全国的经济产量达到1/3，出口量更加占了 40%。咁供应链方面有啲咩影响呢？意大利超过 12% 出口货品都系卖俾德国㗎噃。咁其中大部分都系汽车零件嚟㗎。若果意大利工厂停产，可能会令到零件供应短缺，影响咗德国以及就系欧洲其他汽车嘅生产厂房。咁喺中国需求下降以及就系燃油价格上升等等因素底下，德国嘅车厂近月嘅订单数量明显系下跌㗎。若果疫情引发供应链中断，咁导致厂房被迫停摆嘅话啦，咁情况将会雪上加霜噶。咁经济师预计啊，意大利经济今年首季将会咧系收缩，咁陷入金融海啸以嚟第4次嘅经济衰退，经济下行将会拖累整个嘅欧洲噶。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啊，8:53啊，今日咧星期四嘅早上啊，阿欧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Wubi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Wubi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Wubi。咁睇翻市况啦，咁啊，近排都因为肺炎疫情啊，影响都几大下吓，同埋咧已经开始咧去到世界各地嘅股市咧都被拖累啦，要下跌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啊 ，Wubi？ 其实见到咧，而家咧，即系内地嘅肺炎疫情咧，即系个变化大啦，咁令到咧，即系譬如美股，你见到呢两三日咧，即系累泻咗都成2000点到噶啦。咁因为主要咧，即系都系譬如道指啦，因为佢个估值咧都一直比较高少少嘅。但系对于港股嚟讲咧，似乎就未见有好大嘅影响，因为就早前个调整幅度咧已经比较大啲噶啦。咁再加上咧，即系如果人民币而家都维持喺7.0几呢个水平啦，咁同埋 A 股咧都系比较。稳定嘅，咁所以咧对港股咧都有个比较大啲嘅支持。不过其实你见到而家虽然大家个信心未至于话好失去嘅，因为见到其实而家牛熊证个街货咧，恒指咧牛证都系占大多数嘅58% 嘅。不过其实大家咧都已经保守咗噶啦，拣到咧已经系26000以下嘅牛证噶啦。咁反映其实而家大家咧都系可能有少少担心，如果恒指喺26100真系冇支持嘅话咧，咁可能会继续会下跌咯。咁如果真係要变咗转势嘅话呢，可能就要上返到去26700啦，咁先至会有一个明显嘅可能，即係去返个上升个趋势啦。而家大多数人其实都係睇緊啲 ATM 股，特别即係譬如腾讯啦同埋阿里巴巴，咁佢哋跌到去阿里巴巴跌到210元以下，甚至腾讯400元以下，其实而家大家呢都系会反手去部署博佢反弹咁样嘅。 係呀，可能即係好淡都要做两边囉，即係散股民近排就真係要呢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Wubi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Wubi， 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啊。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 ，hello。 Good morning 啊，我同。 同小白， 早晨， 仲有各位咧晨光嘅听众，大家都 keep 得好啊，系咪啊 ？keep 得好好 ，keep 得好好，咁就好啦吓，咁唔使我咧咁担心你哋啊吓。不过咁，我都知道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啦之下咧，大家都生活咗咧，哇，成个月止唔止啊？即系由过年前少少嘅时间嗬，依家都农历二月啦，踏入吓都成个月嘅时间啦。啊，大家都应该咧就系有一啲嘅自保嘅招式啦，可能创咗都未定嘅，即系话咧喺呢成个月咧，你已经咧好有一啲嘅心得咧，点样去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好好生活啊？我都咧见到有一啲嘅朋友仔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会将自己咧自创啊，或者系自己而家咧点样生活之下啦，去防疫嘅招式咧去分享啊吓。咁有啲咧都真系啦，几绝活啦，亦都有一啲咧就好实用嘅吓。嗱，咁譬如咧，我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见到有人咧就话，譬如啊，出街咧就要着啲咩衫咧，着一啲咧好似风褛咁样嘅质地嘅吓，即系线水啊、光面嘅呢啲嘅衫裤，就哦外边嗰层咧更加系要，咁就容易咧打理啦，同埋咧系可以翻到屋企咧就用呢一个嘅有消毒嗰啲喷雾啊，或者酒精咧嘅布咧去抹，咁样容易啲咧去处理啦。有啲朋友咧就直头话咧出街咧佢就一定要咧系戴呢个用浴帽笠住个头，咁但系浴帽笠头好怪啊，出街系咪？咁于是咧就会着埋一啲咧系有嗰啲 hoodie 啊，即系连埋帽嗰啲外套 jacket 咧，咁着出街，咁佢咪笠住嗰个外套 jacket 嘅帽，又笠埋嗰个嘅浴帽咧，就唔觉得肉酸啊咁样咯。仲有啲朋友咧冇戴眼镜嗰啲，甚至乎有戴眼镜都好咧，佢哋会咧戴埋个护目镜咯。 系啊，打波咁样，好似打壁球咁啊，嗰啲人。 系啊，走音啊，李小白吓。 系啊， 打壁球， 吓亲啊， 吓亲啊，系啊，我睇唔到时间啦，咁样。 唔紧要，再一分钟。 系咪？咁就好啦。嗱，咁同埋咧，有啲咧就比较咧更加谨慎嘅朋友咧，佢会戴埋手套出街咯，嗰啲即弃嗰啲手套啦，吓，咁就咧店员系揿 lift 啊，开门啊之后咧，佢就掉鬼咗个手套。不过其实我觉得呢一点咧，不如洗多啲手好过啦，又或者用酒精搓手也好过啦，嗬。 嗯，系啊，不过就惊只手咧就太过干啊，都系要成日记住护肤咯。 系啊，所以我琴日有提大家要带 hand cream 出街啊。 记住咗噶啦， 记住咗啊，仲要带两支，一支俾自己用，一支俾身边人用，咁就 咁抵死啊！ 系啊，唔系抵死，咁咪细心啊。 好啊，我系睇唔到钟啊。 OK， 咁我哋准备 hashtag 啦，华梅姐。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防疫自保多怪照，目的要把病毒 kill 啊！ 哇，好押韵喎，话梅姐今日 kill 晒啲病毒佢啦， 好，一齐杀走病毒。 Bye！ 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上香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另外啦，九龙区咧，而家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呢一节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 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没？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现在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小白舅父放工翻嚟啦，洗咗手未啊？ 阿欧外甥梗系洗咗啦， 洗得够唔够干净噶？有冇跟住卫生署嘅指引去洗手咧？ 阿长兄外甥仔啊，我梗系有啦，跟足晒噶啦。首先咧就洗湿双手，加碱液，跟住咧就系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同埋手腕。然后啊，彻底冲洗干净啊嘛， 真系好叻仔啊，记得好清楚、啊。最后有冇啊用干净嘅毛巾或者抹手指抹翻干对手先？ 唔使担心、啊，我梗系有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家嚟。 总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9:07，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系小白，我都知道你好锡自己嗰只狗仔啦。咁啊，依家好多嗰啲动物酒店啊，都应运而生啦。咁因为有阵时个狗主人咧就要飞嚟飞去公干啊，或者搬屋啊，或者间屋装修啊，都需要咧用到呢一类咧宠物嘅酒店嘅。今日咧创业 O2O 啊，星期四咧就请嚟咗咧江若林咁、啊，系佢、都开咗呢个猫酒店啦。咁但系近排都知道啊，疫症方面咧都影响咗啲生意嘅，其实就唔净止系宠物业界啦，其他唔同各行各业都有所影响嘅。咁啊，但系点样可以做到逆境自强啦？ 呢样嘢紧要嗱，疫情喺度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系艰难噶啦。咁但系点样去到中间揾到啲窍门啊？ 系 能够喺呢一个嘅逆境啊，无论系疫情嘅逆啊，定还是系即系而家逆境嘅逆啦，系咪先？都可以咧，就系自强不息咧，呢个真系紧要啦。 咁啊，一齐听下个访问内容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2O。阿 O 请嚟咧，江若林二玲，早晨。 早晨，大家好。Hello。 早晨啊！嗱，嚟到创业 O2O 咧，就要讲下你嗰门生意嘅。咁啊，你嗰门生意咧都好有爱心噶噃，咁样。咁咧就系一间猫酒店。近排咧遇上疫症啦，咁样咁都好除咗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仲要咧好好照顾身边嘅小动物，所以咧就有呢个猫酒店嘅。不如讲下你一开始点解会想做呢个猫酒店嘅老板呢？ 好啊，其实咧我间猫酒店咧就已经营运咗差唔多都有一年半嘅时间噶啦。咁其实有呢间猫酒店原因，当然就系因为自己有养猫啦，咁自己真系好中意猫啦。咁喺养猫嘅过程里边咧，就识咗一班好啱倾嘅猫痴朋友啦。咁我哋嗰阵时年几之前就觉得啊，如果以我哋即系咁锡猫啦，跟住同埋以我拍档其他拍档以佢哋养猫同埋咁爱猫，点样照顾猫嘅经验，咁其实我哋都好想做一门即系有啲咩可以帮到啲猫主人啦，同埋或者帮到猫猫嘅咧咁样。咁嗰阵时我哋都系有睇到市面上其实都有好多卖猫产品啊，用品嘅嘢都已经好多，咁我哋就谂其实我哋可以用我哋嘅爱心同埋经验啦。咁其实我成日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过来人啊，即系我每一次，因为我同我老公成日都会飞嘅，咁我哋只猫有时都唔知道应该将佢摆喺边或者怎样是最安心。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啊，其实我们人都会为自己选择，即去旅行的时候都会选择一间啊很舒适啊，跟着或者住得很舒服的酒店给自己。其实猫猫都有这个权利，还有这个可以选择一间啊，我主人去旅行，那其实我都可以 住到一間好似另一個家嘅酒店，咁就係嗰陣時開始籌備一間貓酒店，咁一路營運以嚟都做咗年幾嘅，其實個過程都好開心，因為喺年半以嚟都有好多好多嘅熟客啦，跟住之後好多貓貓，即係好多貓嘅主人其實都好信任我哋啦，有啲甚至乎喺呢年幾裏面佢哋嚟咗五六次噶啦，即係佢哋基本上係今年後一年後知道自己今年年尾去旅行咧，佢哋就幫貓貓 book 好曬全年，即係同佢哋嘅 schedule系一样咯，咁系啦，咁呢样嘢系我哋都好大嘅成功，咁所以储埋有好多嘅熟客，基本上同我哋都好似 friend 咁样，咁甚至乎啲猫猫。啲猫猫基本上都好似我哋自己半个仔女咁样，因为都已经凑惯凑熟，即系每次嚟都唔知噶啦，知佢嘅脾性啊，知佢食嘢嘅习惯噶啦。跟住之后，佢譬如可能啲猫猫第一次嚟好惊，跟住之后可能到而家基本上好似变咗佢哋第二个屋企咁样，一入住就好习惯噶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最近即系你话个疫情咁，当然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啦。因为其实人去旅行，猫猫其实都冇机会住酒店啦咁样。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反而我哋会同同事讲就系喺呢段时候应该会有好多客人每一日都会有好多突发性嘅问题嘅，即系可能佢哋会话我 trip 可能冇得去或者延期，咁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咁我哋员工就会反而每一日好忙喺呢一啲处理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上面去解答佢哋嘅问题啦。咁跟住之后就因为其实我哋啲客同我哋都好似朋友咁样，咁所以我哋变咗好多嘢都系可以帮佢哋去尽量可以。配合到佢哋同埋處理到，我哋都會幫佢哋咯咁樣咯。 講翻你同埋員工嘅關係咧，我就想聚焦講多少少啦，因為 好啊， 由歌手身份、演員身份，跟住再轉向成為咗別人嘅太太啦，跟住咧就開始有飲食嘅生意要沾手啦。上一次飲食生意咧嘅學習或者學識到嘅嘢，今次擺翻去貓酒店嗰度，係咪好多嘢都apply 得到落去？定還是係喂唔係、哦？原來另一樣嘢嚟噶，簡直好似咧讀完一科。之后咧，呢一科系另外完全另一个管理嘅逻辑咁样啦吓， 完全唔同嘅两样嘢，非常大嘅分别噶。因为好简单嘅分享就系、是、嗱，饮食业咧，其实咧嗰、那个员工嘅流动系好快同埋好大嘅，即系佢哋可能系有好多，即系嗰阵时可能我都会有少少嘅唔开心嘅，即系可能但系我老公就会教我喺饮食业系咁噶啦，即系可能即系讲紧饮食业咧，分分钟系可能这个师傅你同佢建立咗好嘅感情，但系可能第二日。隔離檔開咗，佢可能俾高少少人工，佢就會走噶啦咁樣。咁跟住，所以嗰陣時都係一個，我都會好唔開心啊，點會咁噶？但係我老公就話其實真係飲食業嗰個流動係好快，但係相對地貓酒店其實唔同喎。因為貓酒店咧，因為我哋喺建工嗰一刻咧，即係唔係話你有經驗 OK 啦，你入嚟啦咁啊。其實係我哋要問佢好多好多嘢嘅，即係首先你有冇養貓啦，咁跟住之後咧，你有冇照顧惡貓嘅經驗啦？你有冇喂過貓食藥啦？其實呢啲種種都係佢哋必須要。即係經歷過，好似真係要一個心理輔導去傾偈咁樣啦，跟住又有啲場景嘅模式要俾佢哋啦。即係因為佢哋唔係就咁廚房炒幾個餸，唔係嘅，因為佢哋真係要照顧一個生命。咁、所以變咗嗰、那個喺嗰個建工嘅過程係繁複好多，同埋要話俾佢聽嗱，如果而家有隻貓嚟咗，咁你要餵佢食嘅，而佢好惡嘅，咁你點樣處理？即係好多嘢都係要咁樣去建工啦。咁當佢入嚟做嘅時候，其實嗰、那個係唔同嘅，即係我哋反而真正一定要同佢哋建立好深厚嘅感情，因为其实每一日佢哋都要报告俾我哋听呢只猫系点样啦，同埋佢哋系真系要好锡猫、好爱猫，同埋嗰个分别系大家真系一班猫痴咧，系有好多嘅共同话题啦。咁跟住之后，同埋系好似屋企人咁样，因为其实佢都系照顾紧你嘅小朋友，而佢都当紧只猫都系佢自己嘅小朋友，咁所以变咗嗰个关系系会密切好多咯。因为可能讲紧只猫一嚟到嗰刻，可能佢会同我哋讲话佢好惊。咁我哋就会开始同佢讲话点样氹下佢食嘢啊，跟住或者点样去陪下佢啊，入间房入边陪下佢玩下，搵啲咩氹下佢啊，跟住佢每一分钟都要同我哋去 keep check 住，即系嗰个只猫嘅状况系点样啊，佢开唔开心啊咁啊，咁跟住之后到只猫走嘅时候，佢可能又好开心同我哋分享，哇只猫好好啊，佢唔舍得走啊咁啊，咁所以变咗而家其实我哋同我哋班员工嘅关系咧系。 好似离唔开咁样嘅，即系佢系我哋离唔开佢哋嘅，因为佢哋系真系摆好多心机去照顾，而我哋每一日都好渴望去见到佢哋照顾啲猫照顾得几好，跟住之后或者点样佢哋点样啊，好犀利啊！你哋即系咁恶，你哋都可以 handle 得到咁啊！咁所以两样系好唔同嘅嘢咯。咁所以反而我哋猫酒店嘅员工咧，其实系。即係佢哋係都喺度做得好開心，即係都唔會話係或者會有一啲譬如隔離或者邊個開貓酒店叫佢哋走，佢哋走唔會咯，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真係好似 family 咁樣咯，咁所以就嗰、那個分別係有喺度 嘅。係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中意貓啊，中意寵物嘅心咧，就永遠都唔會變嘅。同埋呢啲就係經典嘅貓奴咯，奴隸嗰奴啊。咁啊，網絡上邊都成日都有啲貓主人咧，覺得自己係只貓先係 boss。佢咧好似一个仆役咁样，或者一个奴隶咁样，系嘛？ 我哋系佢嘅奴才咯。 系啊，咁啊，即系可爱啲一个说法咁样讲啦。咁即系啊，你呢段时间除咗大人好好照顾自己，照顾身边小朋友同长者，仲要好好照顾咧身边嘅宠物啊，咁样呢、這个都紧要嘅。创业 O2O 咧就系鼓励一啲年轻人去创业啦，去分享一下你嘅创业经历啦，或者创业嘅心得啦。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咯，因为我成日觉得你又要揾到喺你自己好中意范畴里边，你去天马行空自己去谂下，即系好似我开猫酒店咁，都系因为我好中意猫，好锡猫，跟住之后我哋系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倾偈，一齐去创。即係創造呢個夢，因為可能當其時有好多人會 ban 我哋嘅，即係可能喺年輕人好多創業嘅一最開頭，一定會有好多冷水俾人潑埋嚟嘅。即係可能最初我哋都會好多人同我哋講：，貓酒店邊度做到㗎？養貓人都知道啊，貓唔中意出街啦。跟住養貓人都知道啊，啲貓主寧願揾啲屋企人去餵，都唔會擺佢出去啦，轉換環境嘅，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嘅聲音嘅。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係。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找清楚自己喜欢的东西和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再去发展你的即係創業嘅過程，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係咁啊，即係當你做生意做任何嘢都好，如果你唔中意、唔投入、唔熱愛，其實你係唔會做得好嘅。咁第二步就係你首先一定要抵抗到好多一開始所有負面嘅聲音咯，即係唔好人哋講兩句，喂唔得㗎，唔好㗎，因為一定係十個，可能你要預咗只有兩個支持你，八個都係會覺得，喂咁大風險唔好搞啦，即係唔得。嘅唔會有人成功嘅，即係我就覺得，反而你如果真係堅決咗要去創業要去行嘅話，就即係將呢啲所有負面嘅聲音就先擺開先，即係唔係話唔理，咁就先擺開先。咁但係你要自己認住自己嘅目標。我成日覺得，尤其是係年輕人，因為你哋最無價係因為你哋年輕咯。咁年輕就係、是、我覺得係可以唔怕，如果失敗咗再起翻身，失敗咗再起翻身，呢個係我覺得人生最精彩嘅過程嚟嘅。真係唔怕，勇於去嘗。如果你真的决定了你要创业这件事，其实过程是艰辛和辛苦的，但我觉得一定要咬紧牙关，勇往直前，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路和方向咯。即因为创业不是大家所想真的很简单的，其实中间都要遇到很多很多挫折啦。譬如我们猫酒店都是的，即一定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挫折同埋每一个失败都系令到你更加会成长咯，无论系你自己又好，或者你盘生意都好，所以我觉得唔怕经历失败同挫折噶，系啊。 咁啊，哇！今个早上咧，晨光第一线嘅创业 O2O 咧，满满咁样感受到咧江若琳嘅正能量啊，吓令到阿 O 都得到鼓励，因为近排大家你都知圈内人都比较颓颓地啦，啲 job 嗰啲要褪嘅都要褪啊，啲 event 唔搞嘅都唔搞啊，咁样哇，静到咧～啲朋友之间，平时咧你打开嗰啲社交平台、社交即系嗰啲 social network 嗰啲嘢咧，即系大家都有啲工作嘢铺下噶嘛，即系话俾人听，仲喺个圈嗰度生存。依家咧，成个娱乐圈啲人，哇，全部唔系行山咧，就去晒跑步，冇一啲关于工作嘅嘢可以铺到出嚟。所以希望疫症咧或者疫情咧都快啲过去啦。 系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即系渡过呢一关咯，系艰难嘅。 系，但系过得到嘅，难还难。但是过得到的，咁啊期待江若琳咧第二、第三间嘅猫酒店啊， 好啊， 好，咁啊帮到更加多宠物嘅主人啦，有阵时飞嘅时候咧都好彷徨噶嘛，啊自己心爱嗰只猫摆边好咧，啊摆喺一笪咧安心嘅地方咧，咁就 very good 啦。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江若琳 ，thank you， 拜拜。

手咩洗手应该点样洗？ 系啊， 可以、 啊、 可能跟住就可以接下嗰10,000蚊可以点样洗？ 系咯、啊。咁但系话要咩咪远水救近火嘛？啊，会唔知会唔会咧？即系市面上推出一啲咧，即系贷款方案。 我借咗俾你先， 借9,000蚊俾你，到时你有就还10,000啦咁样。 喂，你计下个息率系几多？我唔知道、啊。 我都唔少噶咁样。 系， 不过 你小心俾人变咗做大耳窿啊！ 冇错啦，咁样诶要留意一下啦。今晚咧8点嘅议事论事咧就会讲啊吓，撑谁的企业，保谁的就业啊咁样。咁其实我哋即係喺过往嘅成长阶段里面都知道呢，遇到问题呢，人哋帮你一把呢，你唔会要求、喂你帮咁少咁样㗎嘛，係咪帮得几多得几多啦。咁所以呢其实即係自己都要负返啲责任。 唔係囉，你真係饭来张口咩，你都要自己筆嗰啖饭入口㗎。 冇一方面闹緊嗰啲年轻人饭来张口，自己都变成咁。 咪係囉。 所谓派糖唔系派粮㗎嘛。啊、好啦， 你都要乌低生汁噶。 系啊，好咁啊，跟住咧就会睇下啦。日常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咧就系、是都系会讲下呢一场抗疫战啦，人人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即系我而家咧即系避免洗到嘅手裂晒，你知我嘅手啊比较麻烦噶嘛。 哦，系啊， 我而家咧好多 需要锡住啊。 戴住对嗰啲咁样嘅胶手套咧、 哦，我想问，系啦系啦，我都听到有啲朋友话戴咗比较多咧，就常用咧胶手套，但我想知系边类型咧，你会选择戴？ 嗱，我咧就我暂时咧都买唔到啊，都系用旧嘅。 即系点啊？ 系啦，我啲蓝色咧有一只咧不含乳胶嘅，因为有啲人咧对乳胶敏感噶。 嗰啲似咧做手术嗰啲。 系啊系啊，有两种咁啊，蓝色嗰种咧通常系系爱嚟煮餸嘅。你点解煮餸用蓝色咧？ 系咯。 因为咧唔觉意切甩咗个手套咧，喺嗰啲餸嗰度咧，你会见得到啊。因为好少 切甩咗个手套，即系咪连只手指都切埋？ 哦，唔系，因为有时餸咧，你唔觉意甩咗啊，咁样切到少少喺嗰度，咁、你就 所以就唔好系透明嗰啲咧，就你掉咗落去都睇 唔 到。 知啦，啊，咁样咪红色嗰啲，你阵间以为叉烧咬落咁烟人。 咁又系，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会讲下啦，啊，有个行业啊。就是木匠啦，咁你就喂呢、這个 Carpenter 冇错啦，比较少见到女仔做嘛，除咗 Karen Carpenter 之外， 咁佢都先游咗好耐啦。 系啊，啱啱嗰个礼拜二先睇完佢。 喂，你又唔介绍呢啲嘢嘅？ 啊，介绍咗嗰日唔系你嘛、，Karen Carpenter。 其实我想话咧，港台电视31咧，成日喺周末咧，星期六日咧，就会播啲好好睇嘅 concert 噶，但系又唔介绍、 哦。哦，有噶，都有介绍噶。 成日俾 Ariana Grande 嗰啲又俾我发现咗啦。 唉，咁你要留意多啲啦。 所以我依家就成日要睇下咯，有咩节目啦，又有 concert 睇，我最中意睇。 系啊，喂，原来咧，我哋成日以为咧 ，Karen Carpenter 咧，佢系好斯文嘅咁样。 咩意思啊？ 原来佢系打鼓好劲噶。 唔系打人得啦。 后边嘅，因为唔想人哋见到佢只脚粗啊，原来。 唉，真系女孩子就系咁啊！俾佢俾别人嘅眼光同埋自己嘅呢啲咁嘅钻牛角尖嘅价值观咧，就害咗自己一世。 系啊，咁又因为厌食症啦。啊，我哋要讲翻啊吓，真正嘅木匠啊，今日咧就会有啲女仔去做木匠，佢仲系大学毕业生嚟添噶。 系讲紧我哋香港定系 香港啊？ 我香港啊？ 点解会走去做呢个木嘅家私咧？咁样咁又可以睇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行行出状元。 系 咁去到呢、這、一个九点半咧，就有入厨快乐，咁你可以学翻整翻几味啦。 系 有一个叫鸡肉田园汉堡啊，啊咁啊，几 好、啊。净系教整一样嘢啊？鸡肉田园汉堡系咪即系鸡嘅杂肉整埋变一块汉堡扒咁，跟住再铺啲生菜咁就搞掂啦。 我饮辣眼内咧，以为田鸡汉堡添。系啦，咁同埋佢希望咧就教大家咧唔好净系咧即系食嗰啲急冻食物，尤其是外国嗰啲咧，好中意就咁样拎出嚟咧叮完之后咧就摆上餐桌咧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吓，咁啊，另外啦，啊，如果你话即系而家请印容啊嗰啲难咧，唔知迟啲会唔会更加难啊？因为咧喺呢一个十点钟咧，今晚就初创在亚洲咧，就讲下咧，喂，印尼嘅创业女性啊，原来而家咧嗰个数码产业咧，咁啊令到咧好多嘅印尼女性咧。 都是做創業、啊 哦、即可以走這一條路都不需要、啊、一定是選擇做用工、啊、 沒錯啦、嗯、即會不會到時呢、就是、越來越少人過來啦樣、啊、 不如我們自己學習一下怎樣照顧自己的家庭啦、 啊、又或者即遲些如果你說即再不行的話香港輸出外用、嗯、這樣啦、 哦、即世界輪流轉、啊、好咁啊，喂，今朝嘅倾到呢度先啦，够钟啦，九点半啦，唔该晒刘启新，呢啲系港台电视31今晚可以选择嘅节目啊，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财政司司长热线联合电台节目，被问到会不会就楼市措施设立的时候说，去年楼市有调整，但是幅度少，市民仍然难以负担楼价，所以政府现阶段不适宜插手。暫時不考慮削減住宅樓宇需求管理，因為擔心如果市場出現誤解，會再炒起樓市。他說政府一直有評估，舉例子，去年有中美貿易摩擦、社會事件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事情一直變化得很快，所以不適宜劃一條硬線。另外，有聽眾認為預算案沒有照顧新移民，質疑政府歧視。陳茂波回應說絕不存在歧視，解釋如果全民派錢不限於香港永久居民，即是外佣、來港讀書的外地人都能夠取得。如果派發給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居民，但又要符合部分條件，可能會有法律挑戰。他說已經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照顧這一類人士。多名市民關注派發10,000元計劃，詢問為何已經移民的人士都可以獲發10,000元，是否會造成不公平。陳茂波解釋是根據入境處的記錄，合資格領取人士大約有690多萬人，當局知道有多少人來港，但是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如果要設定關卡，哪些人才可以受惠，可能會需要很多時間，過程亦都複雜，市民亦都可能覺得煩擾。南韓新增334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病例達到1595宗，是中國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死亡病例沒有增加，維持在12宗。美国国务院呼吁国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南韩的行程。美韩军方宣布因疫情推迟原定下个月展开的联合军演，未有公布几时恢复。南韩国防部长郑景斗强调，取消单一军演不会影响韩美相关的联合军事准备。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全球蔓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至今全球有大約81,000宗確診，超過2760人死亡。至少9個國家首度錄得確診個案，包括亞洲的巴基斯坦、歐洲的希臘、奧地利、克羅地亞、格魯吉亞、挪威和北馬其頓共和國、南美洲的巴西、非洲阿爾及利亞，除了南極洲之外，全球六大洲都有確診病例。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已經為新型冠狀病毒出現更大範圍傳播做好準備，他認為疫情有可能變差，但是並非無可避免。特朗普在白宮舉行記者會，交代應對疫情的工作。他說美國各地的醫院正是設立隔離區域，當局又訂購很多口罩和防護衣等的裝備，應對一旦升級的疫情。特朗普宣布由副總統彭斯負責抗疫工作，強調目前美國的風險非常低，會適當增加應對疫情的資金。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0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57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蚊，跌3.6；中国平安87.3，系跌8.5；汇丰控股54.3，升3。是升3.38毫，友邦保險77.1是跌2毫，阿里巴巴202.6跌4毫，銀河娛樂52.9跌8毫，中電控股81.75跌5毫，建設銀行6.28是跌了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3，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75，澳元0.655，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020点，跌406点。港金现价报15,295蚊，升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48.41美元，賣出1,649.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噶，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喺学园街嘅慢线有意外啦，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果栏对出。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虎山道游泳池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星河名居。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近住丰盛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村近住丰盛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受近学园街的意外影响，车龙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慢车，另外九龙城的甲丙达道由于有水务急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就是甲丙达道去联合道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首先搵个独立嘅插座先。因为抽湿机的耗电量很大，所以呢不可以用拖板又或者是万能梳，先看看抽湿机有没有些不寻常的现象。 想知多些用电安全的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挂住个太阳啊，小白。 咦，你都望到个太阳噶？我哋直播室有个太阳噶嘛？ 系咪啊？系、啊、太阳计划嗰个太阳系咪？ 系啊， 镇、哦、 台之宝嚟噶呢个太阳牌。 正所谓边度都有晨光，系咪啊？咁啊，揾翻咧今日啊。影咗张靓相出嚟嘅朱海婷出嚟啊！享乐时代先啊 ，Heidi， 早晨 ，Heidi，Hello，Hello， 喺度啊，我喺度啊， 享乐时代揾你就最啱啦，啊，又可以教下我哋去边度玩，啲玩法咧又开心又啱我，因为多亲子嘢啊， 嗯，系咪啊？ 系啊，今次咧呢、這个享乐时代咧，如果大家即系吓估下我嘅晨光喺边咧，都系喺啲即系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啦，吓之前去咗，咁咧今次拣咗嘅地方咧，其实就近近地，咁啊之前去咗咧，呢、這、一个都系大约三个钟头之内机程嘅 Bangkok 去呢个布吉啫。泰國的布吉啫，咁啊今次咧我揀咗呢一個嘅海灘咧，其實幾值得推介嘅，就係因為嗱，通常我哋去到哇，例如布吉啊，或者唔同陽光海灘嘅地方，你都會揾好多嘅水上活動啦，係咪？ 嗯， 係有嘅。今次都是有的，但是呢一、這個灘很特別的地方呢，它就是每一天呢潮水漲退的時間呢是很明顯的。在水漲的時候，當然哇，你去出海啊，可以玩這個獨木舟啊，你去 sailing 啊，玩一些水上的活動完全沒問題。但是呢它有一段時間呢是會有個潮退的時候的、哦 嗯、 即是我們說不是個字啊，低水位的時候呢，那講緊呢就是每朝的十點前啦，或者是晏就四點後咧，呢、這個灘咧已經係有一個叫潮退噶啦。咁而佢潮退嘅情況好明顯嘅、哦，基本上由海灘一行出去啊，遠至成一公里嘅地方咧，潮退咗之後咧，我就參與咗一個好正嘅叫 Marine Walk 啊、一個生態嘅導賞，係用腳嚟行。咁因為咧，當佢潮水退曬嘅時候咧，由海灘行出起碼一公里嘅地方咧，你會見到咧，係所有嘅海洋生物咧，都基本上喺你嘅腳附近啊。 係會有嗰啲寄居蟹啊，嗰啲蟹仔喺度行嚟行去，但係咧，佢又唔會俾你踩到嘅，佢話會捲翻落去嗰啲好綿軟綿綿嘅沙嗰度咁樣，係咪啊 ，Heidi？ 中晒啊！哦，因为咧，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啦，甚至乎啲小朋友嚟讲啦，其实啊，可能平时沙滩都会见到啲蟹仔，但系咧，当你潮退嘅时候，喺你脚嘅附近啊，即系方圆一公里，全部你会见到咧，除咗系即系头先你讲嗰啲蟹窿仔之外咧、你仲有好多海洋生物。嗱，先讲啲寄居蟹咧，真系好得意，可能你随手咧执起一个嘅一个嘅 shell， 一个嗰啲贝壳仔咧，一反出嚟，无论几大几细嘅贝壳仔，入边都有一只咧唔同种类嘅寄居蟹喺入边捐出嚟咧，系好得意嘅事咯。咁你睇到啦，大大细细，咁喺你嘅脚附近好多，可能系过百个或者过数百个嘅蟹窿仔啦。初初惊咧，睇咧我系惊嘅，因为我系有嗰啲咧，将啲嘢一粒粒好细咧堆埋晒喺 密集恐惧症啊， 恐惧我会起。我真係起雞皮嘅， 係。 但你熟咗之後，你睇，哎呀，每一個蟹窿仔，跟住有一個好特別嘅觀察喎、哦。原來佢每一個蟹窿仔附近咧，你特別會見到咧一堆嘅即係貝殼喺佢附近咧，你就知道，哎，入邊一定有蟹仔啦，或者喺啲 學嘅入面已經有蟹仔啦，甚至乎呢啲導賞員同我講呢，話喺啲大嘅即係沙嘅窿入面呢，可能你擺啲嘢去引呢，會分分鐘呢有條墨魚，有條白爪魚即係俾你見到出嚟。 哇，咁你有冇嘗試咁樣做啊？你哋有冇嘗試咁樣做啊？ 冇，因為呢、其實會有啲驚嘅，因為你唔知入面條白手魚有幾大。如果你擺、可能你擺一隻死咗嘅蟹仔去引佢嘅話咧、抽出嚟嗰條白手魚咧係大到你會有啲驚嘅。我睇咗相，呢、這個我就冇親身試。嗱，但係你話攞啲貝殼嚟睇寄居蟹啦，跟住喺我哋腳邊又會有咧，仲有裝你行出多少少嘅時候，好多唔同嘅珊瑚啦，珊瑚跟住有附近有啲水草啦，即係唔係我哋食嗰啲紫菜嚇，係新鮮嘅啲水草喺你附近啦，有jellyfish 即係我哋话平时食，唔好成日谂个食字啦。jellyfish 中文系咩啊？即系好似我哋食 水母、 海蜇咁，但系新鲜嘅水母啦。但系嗰啲见到水母咧，佢就系唔会炸你，即系唔同我哋以前话、哎呀游船都好惊嗰啲白炸嘅，冇事嘅。今次咧仲识咗一样新嘅嘢啦。嗱，除咗我哋话嗰啲海星啦、海獅之外呢，原來呢你喺啲真係靚嘅水域呢，喺啲珊瑚附近呢，你會見到咦好似有棵草定係花咁樣嘅東西，好靚過浮下浮下。但係呢當你一伸手上去篤佢或者掂下佢嘅時候呢，我直情形容佢為海入面嘅怕醜草喎，佢會一下子縮咁樣就會收埋。 好得意喎， 呢啲叫 coral flower， 叫珊瑚花。我拍了一些片，因为真的很难形容，是很得意很得意。总之是一个很漂亮的 花型的珊瑚附近，你看到有一棵草和花类的东西，当你伸手去点它是会缩埋了收埋了的。 哇，很得意、啊、这个。嗱，刚才呢就说不要成日用食去形容这些的海洋生物。但是呢Heidi 我知道呢去到布吉呢就会去除了在自己的 villa 啦或者自己的酒店之外呢，可能都会有机会去下嗰啲夜市啊，巴东夜市嗰啲，有冇感受下当地嗰、那个叫风土人情啊？食下嗰啲街边嘢咁样咧吓。 我哋有去，不过咧，因为始终巴东咧就会俾我哋一啲记忆啦，咁所以我就唔系去嗰个摊。咁、去我哋即系自己住嗰个摊附近咧，都有啲夜市啦。咁但系就唔系话好似你讲个巴东咁繁荣嘅，但系都有啲我哋去咗一个好似系佢嘅叫海军基地附近一个好长嘅海滨长廊咁嘅东西啦。咁啊睇咗日落啦，都有啲街边档，你中意嘅话啊啲串烧啊，咁啊泰国好兴嗰啲用个蛋煎个蛋饼啊，啲 pancake 啊，果汁啊，嗰啲全部都有咯。不过由于我就有小朋友，我哋就冇选择喺街边档食，咁都系喺翻啲传统嘅啲泰国菜啲铺头啊，咁去食就小朋友就安心啲咯。但系大人，你问我如果净系同大人去咧，我都绝对会去即系扫下街咁样咯。 真系感受下当地嗰啲热情嘅风味啊，同埋咧啊水果差唔多当造啦，依家即系你话。佢哋虽然咧就话 芒果 系咪啊？哇，系时候请翻个芒果糯米饭啊！真系齿甲留香啊！吓， 你点知啊？可能我早餐、晏昼同晚餐都有呢一个芒果糯米饭。 正、啊，多谢咧 ，Heidi 啊，今日呢一个咧啊，嚟自布吉嘅分享啦。咁啊，听日咧继续有你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同啊享乐嘅一啲情报，好唔好啊？吓。Heidi， 好啊好啊，听日再同大家倾啊。 好，唔该晒， 拜拜。 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 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被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华仔刘德华嘅作品啊，我知道，咁啊，知道一班医护人员咧辛苦啦，咁样咧，藉住呢首歌曲咧，都鼓励一下一啲医护人员啦，咁啊，同心抗疫咧，近排咧，除咗好多唔同嘅新嘅环节啦，更加有呢个咧同心抗疫，同我哋一齐咧，即系注重下个人卫生咧。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咁啊，因為咧好多時咧都會用呢一個漂白水愛嚟消毒家居嘅，咁咧而好多時咧都可能係啊姐姐佢去用嘅添，提醒一下大家漂白水個安全問題嘅。咁咧其實漂白水是一個次氯酸鈉嘅溶液嚟嘅，咁佢本身係好有效咁可以愛嚟做消毒啊，大家要小心咁嘅處理啦，咁然後先可以令到佢有效，同埋咧唔會話有意外產生嘅。呢、這個漂白水本身咧會刺激呢個皮膚啊、黏膜同埋氣管嘅。咁所以如果要稀釋呢個漂白水嘅時候呢，第一樣嘢呢就係要打開個窗，另外呢就要帶一啲適當嘅保護裝備，譬如話口罩啊、膠手套啊、圍裙。如果你係要用大量驚佢會濺起立入眼嘅話，可能需要埋呢個眼罩都唔定。咁另外呢稀釋嘅時候記住一定要用凍水，千祈唔好用熱水，因為熱水會令到呢個漂白水呢就分解。咁另外亦都唔可以加其他嘅消毒劑嘅，因為呢佢有機會有化學作用呢，咁令到產生毒氣，對時就好危險嘅。咁另外漂白水呢其實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呢嗰、那個調校係唔同嘅。一般嘅家居清潔呢，我哋普通咁樣即係我一個禮拜做一次嗰啲，一份漂白水加99份嘅清水，一比99所謂之。咁但如果呢譬如話某啲表面嗰度呢係有一個排泄物啊、嘔吐物啊或者分泌物污染過嗰啲，咁就變咗係一比49。咁如果係血嘅話呢，咁嗰個濃度要再高，咁就變咗係一比4㗎啦，要一份漂白水加4份清水。咁整好晒之後呢，處理完之後呢就記住要洗返乾淨嗰個地方，用清水嚟沖洗同埋抹乾啦。咁之後呢就再洗手啊，抹返乾啊咁樣。大家要記住要避免呢，就係呢啲漂白水呢係唔可以用喺金屬嘅地方嗰度㗎，拿到去發黑㗎，譬如羊毛啊、尼龍啊或者嗰啲油漆表面都唔可以用㗎。 漂白水喺陽光之下咧，佢會有毒氣產生嘅，咁所以一定係要擺喺陰涼嘅地方，同埋唔好俾細路仔接觸到。咁另外咧就係漂白水隨住時間咧會自己分解嘅，咁佢功能會降低嘅。咁所以咧屋企唔可以大量囤積咧，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用個功能就已經唔同咗噶啦。咁同埋如果真係已經稀釋咗個漂白水嘅話咧，咁你一定要一日之內咧就24小時之內要完全使用噶。如果唔係咧，佢嗰個殺菌效能咧就冇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咦，系你嘅？点解又系？ 系啊，叫紧胡啊！ 啊，揸线嘅，又系我啊！ 系啊，点解会咁样噶？发生乜嘢事啊？ 我咧实在咧好高兴可以喺呢个抗疫期间咧，我、又可以买通咗啲听众啊！ 阿基叔，我仲高兴啊！ 我用咗念力啊，打发佢走。 哇！有计啊，有计啊，基叔啊！ 多谢多谢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就让我呢个老人家又可以啊借你哋个位咧，同啲后生倾下偈，又同啲老友记啊打声招呼，大家都要啊！成功抗疫嘅， 要啊要啊！今日个听众其实原本咧约咗咧，都系因为佢个女女嘅生日啦，又点咗我的骄傲咁样嘅，都俾你念力弹到咗。 系歌曲嘅，我就唔会好自私咁要播自己嗰啲万恶人为首嘅。你中意我的骄傲，咪我的骄傲咧， 系 嘛？啊，我就在乎同你哋倾下偈。又等你终于听我录音机把声的听众朋友的得个支持，我未死。 冇事，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我同阿欧都中意听下录音机机叔噶。 系啊，相信政府唔惊啊，系啊，冇事嘅。啊， 咁就好啦。嗱，咁咧嗱，今日咧生系世系咪？ 系啊， 呢一个嘅日子方面，今日系2月27日，系咪？ 系 吓，咁我睇乜嘢咧？原来今日咧，系呢一个农历嘅2月初五啊。 初五， 咁做咩啊？ 系咯， 就适宜祈福同埋订婚啊！ 哦，订婚同埋祈福， 咁啊啱 啦。咁既然今日呢个日子咧，通讯话是斋，失如祈福，我梗系录音机响说透过呢个晨光啊，又唔记得呢个叫咩 ？Morning call，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咧，啊，今日天灵灵地灵灵，就祝福大家嘅作个福，嗰个身体健康啊！ 话 真神咧， 好 咁先系咧， 系个个都收到啊，系多谢基叔， 听歌咧， 系啊，准备听阿容祖儿嘅《我的骄傲》啦，多谢基叔， 多谢基叔，拜拜， 感谢。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获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